樽警卫，全面面开放即日丑安排，接种中心亦有能力处理。聂德权又透露，争取在今个月在两间的公立医院设置注射站，为复诊的长者接种疫苗。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沿港的东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去到大约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信号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早上7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清晨五点，位于南海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3.3度、东经112.4度附近。佢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稍后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258点，升3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95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7，日元109.81，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7，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67.93美元，卖出价1,768.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10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10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啦。今日系2021年嘅9月23号，星期四嚟嘅。咁啊，见到出边啦，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啊，暂时就去到7点钟。咁啊，朝早我翻嚟广播道嘅时候啦，咁啊，部分地区咧都见到落大雨啊，咁啊，大家留意住啊，驾驶人士都要特别小心啊。咁啊。嚟緊咧就係今日啦，咁啊9月23号嘅時間啦，咁啊星期四直播室入邊咧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聽眾啊，喺朝頭早嘅時候，咁啊可能都尋日放咗一日假啦，咁啊希望大家咧今日都精精神神啦，咁啊翻埋星期四、星期五又可以放假，咁啊或者你本身因為而家都疫情關係啦，好多打工仔成日都有咁話噶啦，儲咗啲假期。不妨請埋星期四、星期五啊，咁啊一連五日，哇，咁啊唔知會唔會有人係咁咧？可能都有嘅嚇。咁啊，今日朝頭早咁啊，如果你仍然需要如常翻工翻學嘅話咧，咁啊唔好賴床啦，早啲起身，早晨啊，各位聽眾。 晨光每日一格。 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在这里陪着你们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时间对我们来说相当相当之重要成日都话有好多嘅叫做咩调查或者研究就话到啊如果边个嘅富豪咁样首富如果佢跌咗钱嘅时候佢跌咗几多钱呢咁样好啦例如佢跌咗$100嘅百几蚊港纸啦佢唔会执嘅，因为佢真系秒秒钟啊！哇，佢乌低身啊，都嘥咗啲钱啊，嘥咗啲时间。因为咧，好容易就将时间同埋金钱咧系挂钩，又唔使下下挂钩嘅。咁我估佢如果即系跌咗钱嘅，或者跌咗银包，我断估佢都会执嘅。时间咧就比金钱更加有价值。其实我哋可以有好多嘅钱，但系原来我哋发觉咧，我哋冇办法有更加多嘅时间。所以我哋咧要点样去到善用我哋嘅时间，先至咧就系更加聪明。我哋可以谂点样谂办法赚钱，但系我哋只可以悭时间，唔可以赚到时间。我哋都唔好太过浪费自己嘅时间，浪费自己嘅光阴，去到等一啲所谓嘅完美时机。成日都话系仲未系时机，仲未得。机会同埋时间过咗咧，就真系要拜拜噶啦。咁样嘅心态最容易咧，就令到我哋错失好嘅时机。我哋亦都应该把握我哋嘅时间，去揾一啲属于我哋真正嘅兴趣，好好地就系培养下我哋各方面嘅心智。最重要就系好好地管理我哋嘅时间。就好似我成日教我仔仔做功课咁样，做功课应该慢慢做，慢慢做嘅功课咧唔需要改正啊，咁啊一次过做晒佢咧系最悭时间。你越系谂住快嘅时候，就越系急，又同成日都系同 Didi 倾偈都一样，揸车嘅道理一样。你越系急咧啊，就可能越慢、哦。相反，你慢慢揸。安全车速咁啊，个个都系咁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原来又可以好快脆去到呢个目的地嘅咧。你把唔把握到呢一个嘅哲学入边嘅契机咧？如何喺时间上面都可以做到以慢打快咧？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明星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齐来一片，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 每首歌是每张脸。情绪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片，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些身边的事可以怎 么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不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年月变但我未变，刘德华的十七岁，他都要我们把握光阴，所以呢走得很快。 这个早上有崔杰彤陪着你，晨光 Coffee Time。 现在每逢过时过节，大家都会透过电话的通讯软件去到传讯息，传一些祝福语句。我想今个中秋大家都收到不少啩，不过真是有意思感受到温度的讯息又有多少个呢？我们现在收到的讯息或者发出去的讯息都是 copy and paste， 见到人家 send 过来好像挺好用，那就将它复制，然后按个掣就可以传给你通讯录里面的每一个人了。其实在按那个掣之前，你有没有想过看到这个讯息的对方他会有什么感受呢？这句说话又是不是真的很啱去用来祝福他呢？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过，只是觉得既然大时大节了都要 send 些东西出去祝福下人的，那就用一个最行的方法 send 些最行的罐头祝福语咯。而对方收到的时候当然感受到你那种行啦，他亦都会用一种好行的方式来回应你，可能就是在个电话那里找回一个模棱两可的 emoji， 又或者是求其一个贴纸贴了下去当看了，好过已读不回嘛。经过一来一回每人发一个咁行的讯息之后，你们又没有再倾偈了，直至到下个大时大节，件事又是这样发生，循环不息。其实现在要沟通都已经方便到不得了啦，按着个语音讯息讲几句，至少对方都听到你把声，感受到啲温度啊。但是如果连这样都懒的话，不如就真是悭翻啊。 春季某天清早的细雨，做你养分酝酿这相遇，如你会是水无我充当烟雨，于深海里抵挡一切相处，若是没原因恐不知得你吸引，这女性物又可爱得很，当初不懂这亢奋着于那种气氛，爱爱爱怎么爱都需要区分，如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已等于我悲伤兴奋，是震撼是确恨，教我的敏感已经将我思想体温，已早给你不要再等，这段故事是歌手语。 心够，最正确做法等等等我担忧。当你二等于我天光天暗，二等于我悲伤天分，是真恨是确恨，靠我的敏感已经将我思想底蕴，而做给你不要再等。 上午六点二十一分，咁啊出边二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嘅。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我有位朋友，佢自己就开一间细细地嘅咖啡餐厅仔嘅，咁又有饮品供应啦，又有啲简单嘅食物。有一日啊，当佢夜晚赶住翻屋企啊，同屋企人过节嘅时候啦，咁啊好紧张啦，可以咧就快啲翻去啦。送走埋最后一位嘅客人之后，准备落闸啦，赶住咧就系翻屋企。在他收拾自己的铺头的时候啊，张台咁竟然间见到有其中一位的客人呢留低了一部手机、哦。手提电话咁而家对而家好多嘅都市人嚟讲呢好似係命根一样。可以联络人啦，可以做好多影相啊，好多功能。佢都知道紧要㗎啦，於是乎佢呢就即刻跑出去睇下追唔追到头先坐呢张台嘅客人。一冲到出去跑多几条街冇喎、啊、人影都冇个客人又会走得咁快可能已经上埋的士走咗啦。佢明白到当一个客人留低咗手提电话之后会好紧张。所以佢就特登迟啲先至闩门去睇下到底个客人会唔会返嚟攞返呢。等啊等等啊等。咁耐嘅，佢自己又赶时间、哦，不过佢都系觉得，既然人哋嚟我呢度食饭，留低咗嘢，不如我尽一尽人事，再等下啦。于是乎，等咗差唔多两个钟头，啊，估唔到，原来佢嘅客人可能真系有几部电话，唔系咁急啊。等咗咁耐，终于都嚟到咧，就系、是、问下佢，诶、哎，唔好意思啊，我头先咧留低咗个电话，唔知道你有冇见到呢。我朋友就话到啦，哎，有啊有啊，我等埋你攞翻个电话，我先至闩门。呢位客人多谢都冇声，于是乎就攞住个电话，咁就走咗啦。咁我朋友甚至乎翻屋企嘅时间都过晒，屋企人都食紧甜品啦，佢先至翻去，佢个心梗系唔舒服啦。佢觉得我等你，多谢都讲一句，唔该都讲一声啊。呢件事佢都淡忘咗啦，点知差唔多两个星期之后，突然之间有人打电话嚟，啊就话到啦，我想咧包场啊，你包场做乜嘢啊？因为咧我哋公司咧就想做一啲周年嘅派对，咁所以咧就想包场，咁啊睇下唔知道你可唔可以提供啊边一类型嘅食物咧咁样。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公司都有一个挺好的 budget 的你想想啦这样。我朋友就当然咦、哎、 有大生意、哦，而且个客仔仲好豪气添。于是乎咧，就同人哋倾得好开心，仲接埋呢一个嘅生意，工作亦都顺利完成。喺佢同呢间公司嘅负责人倾偈嘅时候，倾下倾下，佢先至知道原来一个契机就系因为佢等咗两个钟头，遗留咗手提电话嘅就系呢一间公司嘅大老板。呢间大老板当其时，佢原来佢都赶住走，所以咧或者佢含蓄忘记咗咧就系好好道谢，但系佢用最实际嘅方法，佢就话到公司嘅周年大会指定要喺呢一间嘅 cafe 度搞，无论几多钱都好，都要喺呢间公司嗰度搞。帮人虽然唔系为咗去到得到任何嘅报酬，但系人嘅善心总系有嘅。有阵时我哋可能刚巧碰到一两位，你虽然帮忙咗佢，但系佢亦都咧就未必会即时答谢，甚至乎佢怕丑到唔会同你答谢。但系帮人嘅心以及感谢嘅心，好多时都会喺我哋嘅心入边好好喺度保存住嘅。一首作品《人类不宜飞行》，时间好快脆，回到早上嘅六点半钟。我哋要做乜嘢啊？就系、是、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之后，又要做乜嘢啊？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英国和澳洲就和法国之间的潜艇外交风波有新发展。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大约30分钟，白宫形容气氛友好，又指拜登希望今次通话成为美法关系恢复正常的一个契机。两国联合声明就说，拜登和马克龙同意重建互信，并且形同盟国之间就涉及法国战略利益的议题坦诚磋商，将有利于局势。早前被召回法国驻美大使将会在下星期返回华盛顿工作。英国首相约翰逊接受访问的时候就强调，并非试图令任何人置身局外，又形容最亲密的朋友是时候控制一下情绪。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每年有700万人死于与空气污染有关的疾病，形容空气污染问题比各界想象中更差。世卫发表全球空气质素指南，指出空气污染对人类健康构成损害，建议通过降低主要空气污染物水平保护人类健康，又指部分空气污染物会导致气候变化。世卫表示，空气污染会导致儿童肺部成长和功能下降，呼吸道感染和哮喘加重，更会导致成年人过早死于缺血性心脏病和中风。世卫又指，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一样，是影响人类健康的威胁，中低收入国家所受的影响更严重。市场关注恒大债务危机会不会蔓延，并且影响环球金融市场。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认为，恒大集团债务问题似乎是中国特有，美国企业并没有类似问题。他指，作为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国债务非常高，但认为中国政府正是努力令债务受控。鲍威尔认为，美国面对恒大债务的直接风险很小，中国大型银行面对的风险亦不大，但事件可能会影响环球金融状况。回来本港，一名女童怀疑在帝琴湾一个泳池浸死，她的父亲被捕。警方昨日挨晚接获泳客报案，指一名的七岁女童怀疑在泳池浸亲，其后泳客将她救起。警员到场之后，女童昏迷送院，其后证实不治。经初步调查，警方相信女童在游水期间浸亲，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案件暂列为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女童的38岁爸爸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菠萝包、橙仔包、黑鳗鱼包、鸡尾包、牛角包、猪仔包， 哎，等我来。丹麦条、馒头、冬甩披萨、意大利粉，究竟哪里出问题，搞到样样都不吃得。 是肤质。 肤质常发现于小麦制品之中，近年对肤质过敏的人越来越多，到底是心理因素抑或真有其事？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之肤质有嘴》，星期五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依家嚟到早上嘅6:36，咁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咧就有白权浩喺度啦，咁啊，电话侧边咧都系有成日精精神神嘅林慧芭比喺度。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你好啊，咁啊，出边雷暴警告啊，咁啊，如果你系该区有落雨嘅，都要小心啲。你而家身处嘅地方有冇落雨啊？ 我应该处地方有落雨啊，同埋啱啱都听到几下嘣嘣声嘅雷暴。 系、哦、啊，哎呀，咁啊真系落正你嗰度啦吓。 啱啊，喂，我想话咧，其实朝头早咧，你头先话我精神咧，但系咧我自己就觉得咧，朝头早其实我都要花上一啲啲嘅时间咧，先至可以令到自己精神嘅、 啊。 特别咧，我都有试过咧，真系夜晚黑瞓得唔好嗱，例如可能夜晚落雨啦，咁你会听到啲雨声或者真系听到雷声咧。尤其是啲小朋友咧都幾驚噶嘛，咁、有時咧就未必係啲大人嚇醒或者大人瞓唔到嘅，可能係小朋友驚咧就拍醒個大人啦，然後就大家都唔使瞓啦。 咦？你呢個似乎係真實經歷嚟噶噃？ 我有冇試過咧？我好似都有試過嘅，不過咧就好彩咧係好細個嘅時候咯。而家就因為可能真係攰啊，咁所以大家都唔醒。 哦，咦？咁你個女冇嗌醒你咩？佢唔驚啊？ 佢夜晚黑又好似真係聽唔到咁樣喎、可能係因為而家住嘅地方呢唔係好聽到個雷聲、以前住嘅地方呢因為床呢就喺個玻璃隔離咁、就變咗貼住耳仔就聽得大聲啲啦，依家呢就拍牆嘅咁、所以就相對地應該冇聽得咁清晰。 哦，咁就好啦，咁你又有覺好瞓啦，唔使俾人拍醒。 系、哎、啊，喂！但我想话咧，其实咧，除咗呢一个问题之外咧，即系转天气咧，都可能令到人瞓得唔好啦。咁、以至到引申到另一个问题系乜嘢咧？就系、第二朝唔想起身啊！ 唉，第二朝唔想起身啊，都唔系净系天气嘅问题啦。本身人都好多时都系第二朝唔想起身啊。 冇错，嗱，所以咧，我就喺度谂啦。啊，呢一排咧，尤其是去到星期四嘅时候咧。大家就好期待啊，會唔會可以 weekend 有翻兩日假放咧？咁咁、但系咧，通常去到禮拜四咧，大家都已經啲電用到差不多，好似都攰攰地啊，好盡啊咁。同埋咧，尤其是如果你一真係再加埋瞓得唔好嘅話咧，你第二朝咧真係好難醒。我哋唔係話自己唔想起身，有時係真係你擘大眼咧，哇，個人好攰啦， 係啊， 精神啦、 啊， 跟住。好似个人咧行尸走肉咁样咧、就唔知点算咁样。 因为嗱，虽然咧就啱啱放咗公众假期假期啦，咁但系咧我自己发觉假期咧有分两种，一种叫做好似即系动物园咁样，一种叫日间性嘅假期、一种叫做夜间性嘅假期。嗱，譬如农历新年嗰啲，咁讲到明咧拜年咁啊，梗系日头活动啦，系咪？咁但系你睇中秋咧，其实上月系夜间嘅活动嚟嘅，咁啊变咗我自己就会卡落一个夜行性嘅一个。公众假期啦，咁所以咧、中秋节之后，大家未必可以插足电啊。 我好同意你嘅讲法，因为就算琴晚追月咧、我依然系见到有好多人咧喺街度流连啦。 系啊，咁你追月又系夜晚追噶嘛，咁你日头点追啫？咁你又要夜晚用时间去追下佢啊，咁样系咪？ 所以冇辦法㗎啦。今朝早呢有一啲嘢呢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啦。我昨晚呢就知道大家都可能會夜瞓，今朝可能特登呢即係都未必起到身啦，或者好攰啦。於是呢我就揾咗呢一啲呢快速提神嘅方法。 哎，好啊， 同大家分享一下。 唔好淨係飲咖啡嗰啲咁行呀。 我想話呢呢一个呢我又真係少啲去研究嘅，因为快速提神嘅方法呢我自己呢觉得我自问意志力係几强嘅，即係就算我几攰呢我都会即係叫都叫醒自己，同埋一定会起到身嘅，最多可能个人呢头嗰一十分钟啊或者廿分钟呢可能係懵啲啦，或者唔知自己 副计都未着嘅，因为冇辦法。 係咪係啦，咁但係呢佢都有啲方法我觉得都几有根据嘅。咁第一就係咧起身嘅時候咧，如果真係覺得好攰，或者個人咧完全醒唔到啦，或者好似我頭先咁講醒咗啦，但係都拖住呢個身軀咧，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嘅話咧，即係冇靈魂嗰一種咧，你就可以試下飲一大杯水啦。嗱，好多人都會講話要飲咖啡提神啦。咁但係其實咧，咖啡咧提神大概係只係令到你精神亢奮三至四個鐘頭啦。咁然後就會即係消失㗎啦嘛。尤其是咧，你諗下三至四個鐘頭，如果我哋而家計翻，就差唔多係你食飯嘅時候啦。咁嗰個時候咧，你就可能會跌 work 啦。咁啊，真係都唔係好得喎。咁但係原來咧，有研究話咧，只要你持續咁樣飲水，即係全日都飲水。嗱，譬如你起身嗰一下，點解飲水咧？就係因為咧，你飲咗水落去嘅時候咧，其實咧個身體咧，首先係會水分充足咗啦。咁亦都可以促進咗你個血液循環。咁原來你只要有呢一個動作嘅話咧，你身體咧幫助你個細胞去活化啦、甦醒啦，同埋等你身體機能撻翻著嘅時候咧。那个时间就可以缩短了，所以你就会快啲可以集中到精神，同埋咧保持你自己正常嘅运作啦。 有科学根据喎、啊、呢、 這个。系啊，呢、這个真系有科学根据噶。咁同埋咧，如果你真系成个人都体液充足嘅话咧，其实对于你自己成个身体机能啊，同埋佢嘅运作咧，都系会好强。咁当然啦，你啲水分你会消失噶嘛。咁、所以，与其你话三至四个钟饮，再系饮下一杯咖啡，不如你 keep 住全日都饮水啦，咁就可以令到你个人头脑清醒啦。 哦，以呢个方法都可以试，同埋简单饮水吓，又唔使点样 budget 嘅。咁咖啡、有阵时咖啡，我觉得一杯都好贵，因为 系啊，同埋其实要整嘅嘢咧，大家都系会嫌麻烦嘅。你谂下，你个人都未瞓醒啊，你再搞咁多其他嘢，咁当然都可以话搞呢搞路嘅过程咧，可能就帮你提神啦咁。咁但系我觉得饮水呢啲咁简单嘅嘢，原来又咁有根据地可以话俾你听，可以快速提神，咁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先咯。 哦，就饮水呢个既简单又方便又可以试，咁啊大家不妨朝头早起身，发觉自己。盈月啊，上月啊，连埋追月之后，个人今日有啲懵懵地嘅时候咧，而家快啲饮翻杯暖水啦。 啊咧，我想话咧，佢亦都有另一个 tips 就系提大家啦。嗱，好多时啲人话谂住食早餐咧就可以提神啦，咁的而且确都系嘅，好似食住啲嘢落肚会醒啲嘅。食嘅嘢咧，你自己都要注意到底食啲乜嘢落肚喎、例如如果你話朝頭早係食水果啦，有糖分啦，食蔬菜或者就算咧食多士咧，有少少熱量嘅食物咧，都係 OK 嘅，都係可以令到你個人精神啲嘅。但係咧，如果你朝頭早咧係食啲油炸嘢啦，或者係啲好油啊、好多味精嘅食物咧，反而呢啲味精同埋油分咧，就會令到你好眼瞓，個人好攰啦。咁所以咧，你就要注意一下你個早餐咧，到底選擇食啲乜嘢啦。否則咧，你飲完水咧，我諗你食更多嘅嗰啲咁嘅味精啊，或者油分嘅嘢咧，我諗飲幾多水都冇用。 係啊，扯曬啊！咁啊，朝頭早嘅時候，大家揀翻個靚早餐，同埋飲翻杯暖水暖下胃啦，好啦。 好。 咁我哋轉頭見啊 ，Barbie。 轉頭見。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神光第一线， 神光百科。 朝头早六点四十四分嘅时间，咁啊饮杯暖水，继续听住我哋神光百科。峨眉山相当之陡峭噶，咁位于一个咧就四川盆地西南嘅边缘。面对住嘅咧就系成都平原啊，原来佢有咧系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嘅称号嘅噃，亦都咧就系好多嘅叫做名胜嘅地方。其中一个最特别嘅咧就系金顶，金顶咧就系峨眉嘅主峰，海拔咧3000多米高噶。 咁啊见到入边一路上去嘅时候啦，哇，好似仙境一样，因为咧佢话不时会有灵猴出没，登山越高，啲云咧亦都咧就系越朦胧，途中亦都会见到咧泉水飞瀑布啊，又有啲古树咧，哇，非常之高。啊、原来峨眉的金顶都是有四大奇观的，即是日出、云海、还有佛光和一个叫做圣灯、日出和云海就是属于自然现象来的，只要找对时间的话其实都可以看得到。不过呢、原来里面其中几出名的两个的叫做、景观、就是叫做佛光和圣灯、就可遇不可求了，就看看你呢和这个气候有没有缘分。当有人站在这个嘅企喺峨眉嘅金顶，背向太阳而立嘅时候，前方啊，亦都要有一个咧就系云雾啊浓厚，更加咧就要睇到啊外红内紫嘅五彩光环。呢一种咧系经过咧就系好特别嘅折射先至可以做得到嘅，亦都算得上咧就系峨眉金顶其中一个好特别嘅佛光奇观。千载难逢的机会啦，嗱，唔知道你有冇去欣赏过呢一个峨眉山，以及咧就系呢个金顶呢？我自己都系中意行山嘅人士嚟嘅，咁有机会当然咧就希望可以行晒全世界嘅山，峨眉山嘅金顶啊，有机会嘅话，梗系要去睇一睇，感受一下呢一度嘅风光啦。 是受的伤都在身上。 首歌歌歌系味嘅《倔强》，我见到雷暴警告啊，要有效时间啊延长到去到今日早上嘅八点钟啊，大家留意住啦。而家29度嘅气温嘅，朝头早当然有我哋嘅职场 QL 啦。 我是阿欧，无论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是俾一个笑容自己。 神光第一线， 今朝有芭比同阿海讲 affection 啦。 神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阿海。 早晨，芭比。 揾得你出嚟咧，就梗系又要讲下啲转季衬衫嘢啦。 系，中秋都过埋啦嘛，因为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系咪真系可以着秋装咧？而家 当然即系每个人嘅体质唔同啦。譬如本人嚟讲咧，本人就比较怕冻嘅。 系 咁，同埋我自己就可能即长比较长时间系喺冷气地方啦。咁所以就我都 feel 到自己有个换季嘅心喺度。所以咧，为咗满足自己嗰个换季嘅欲望咧，就同自己讲，其实都唔紧要啦。我可以从啲薄薄地嘅秋装开始都换个季，因为我觉得着夏天衫真系开始着到好闷啊。其实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而且咧好想转下啲颜色咯，即系因为成日都觉得秋天开始咧，啲颜色好似又会好唔同咯。 是啦，可能大家的印象中秋冬梗是啲沉色嘢啦，咁但係其实转下个颜色中你讲得啱啊，譬如秋天你可能真係着返啲 earth tone 少少嘅嘢呢，你又觉得好似几配合个季节个时节咁样呢，又几开心㗎喎，其实真係。 係呀，所以就今朝早问阿海啦，到底转季兴啲乜嘢，同埋应该点样配搭呢？ 嗱，不如咁啦，如果咧大家都仲係覺得喂都熱熱地咧，未係真係好想換季嘅時候咧，我哋就由淺入深啦，睇下可以點樣咧叫做有啲秋裝嘅穿搭嘅氣息得嚟，但係又唔會話真係好熱啊咁樣啦。係嗱，譬如我自己咧就有個最簡單嘅做法啦，就係咧揾一啲恤衫嚟到做穿搭。點解係恤衫呢？因為你好多時我哋穿恤衫啦，我哋會就咁扣曬紐，真係恤衫咁樣穿啦。但係呢，其實恤衫呢都可以呢愛嚟做一件外套㗎嘛。當然要睇下佢嗰個質地或者係個cutting 係點樣啦。如果你話一般即係我哋叫做啲大路啲嘅恤衫款嘅話呢，其實當你唔好扣曬紐，你入面可以穿件背心啦，或者穿件 T恤啦咁樣，然後外面呢就恤衫，你可以 roll 起就佢，咁人哋望过去咧，其实个感觉都唔会觉得你发烂嘅，因为有阵时就会觉得吓着件褛啊，人哋会觉得我好似好发冷咁样啊，即系呢啲天气，恤衫咧，其实你都仍然系有嗰种即系夏天、秋天嗰种嘅感觉嘅，咁你就可以着件恤衫啦，当系一件外套咁样衬，同埋多咗一个咧 layering 嘅感觉咯，我自己就觉得会冇咁闷咯，有个层次感喺度，系啦，咁恤衫系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话都想开始换季嘅话咧，都可以抄佢出嚟着下嘅衫嚟嘅。咁另外啦，如果你话咁我觉得恤衫都 OK 啊，咁可以再有多少少嘅变化啦。其实咧，一啲嘅针织外套啦，薄薄地身嘅针织外套咧，亦都系啦，着出嚟咧，俾人个感觉咧，都唔会觉得，喂，小姐你做咩啊？你发冷啊？咁样。因为咧有啲嘅针织外套啦，即系叫做 cardigan 啦，其实都可以比较薄身少少嘅。咁亦都系啦，其实你话我唔想即系扣晒纽太过斯文嘅，因为如果 cardigan 咧，我觉得扣晒纽着咧就会比较系斯文。咁你就可以当一件 top 一件上衣咁样着。但系另外一个着法咧，就是、你可以打开纽，咁又系啦，你入面可以衬件背心，咁然后着件 cardigan， 又或者你入面可能系一条嘅背心嘅连身裙。但是就加一件针织外套在外边薄薄地嘅，咁其实已经是即系一个秋装嘅起步嘅着法咯。 都系，同埋都算系进可攻退可守，即系有乜事如果真系太热嘅时候都可以随感件。 冇错啦，当你就话我真系喺条街度行得耐嘅时候啦，你话唔得啦，我真系要除咗佢啦。咁你头先所讲嘅恤衫啊、cardigan 呢啲咧，其实你除咗佢，咁你就算摆落袋啊呢啲咧，又唔会好压你正。咁啊，真係叫進可攻退可守咯，我自己都覺得 都係嘅， 啱啊。另外有一種咧，就係咧，我自己最近發覺咧，原來有啲連身裙咧，你可以留意一下啲連身裙咧，如果佢係前排扣紐咧，由即係扣到落腳嗰啲啊，即係前面扣紐嘅連身裙咧，你都可以打開做外套著嘅喎。 我都幻想緊。 啱啊，你入面可以點樣襯呢？譬如啲簡單款嘅連身裙呢，因為我都係見啲客呢，其實佢哋咁樣著呢都幾靚喎。佢入面呢可能就係襯啲件背心，可以襯短褲添喎，甚至乎或者牛仔褲，咁由你外面呢就係一件嘅連身裙，但係就打開扭著。你亦都可以就係接受啦，咁樣撈翻起少少袖咧，都幾型嘅喎、但係當你即係你話誒唔係喎，其實我明明係條裙嚟噶嘛，咁你嗰日你真係我嗰日想係斯文翻啲，我將佢著翻條裙款，你扣翻落咧，其實佢又可以做翻條連身裙。咁所以咧，真係唔使心急嘅，你可以先打開衣櫃睇下，你會唔會有一啲連身裙咧？其實係前邊開扭扣扭款咧，其實可以當外套著下先。 嗯。 系啦，咁就唔使心急话啊！我而家即刻要去入一啲偷装啊、偷东嘢咧，可以唔使住咯。 都睇得意啊！ 浪费嗰啲衫啊嘛。 同埋咧，海港呢一个穿搭咧，都几适合嗰啲咧日头可以去即系轻松啲嘅造型啦。夜晚可能如果要端庄啲约咗人食饭咧，就可以扣翻埋啲褛咁着噶。 系啊，咁你咪除咗条牛仔裤佢。 系啦。 系啦，咁你日头其实可以系，因为我嗰日见过下，真系佢系入边系着短裤啊。系咁，我覺得咦，真係都幾型喎！咁佢都係就咁著波鞋啦，然後佢就因為佢只不過係懶入 fitting room 嗰度除曬成套衫試條連身裙，我就咁搭上去啦咁樣。咁然後就大家都發覺，喂，原來其實呢條連身裙你真係可以當外套著喎咁樣。咁啊幾好啊，一物有兩著。 系啊，所以其实有时咧，啲衫咧，你可能未必够大胆去尝试一啲唔同嘅穿搭啦。但系只要你有时试下上身拼下拼下咧，又有胆量去着出街嘅话咧，其实可以系一个新嘅潮流嚟噶。 或者你真系可以带起个潮流都唔出奇噶。咁如果你话喂以上嗰三样嘢咧，我着出嚟咧，我都系觉得哇唔得啊，真系都仲系觉得热热地嘅。咁你咪加丝巾咯。其实而家秋天咧可以出嗰啲scarf咧，我觉得都几靓噶。 系。 系啊，咁有條 scarf 咧，真係搭喺度咧。我自己真係又係嗰句啦，夜晚有時吹埋嚟啲風咧，都係涼涼地嘅。或者其實早幾日咧，即係我自己出去食飯嘅時候咧，間餐廳開冷氣啊，咁我就著咗短袖衫，我自己都覺得哎呀，原來我漏咗啲嘢，我就係漏咗帶條 scarf 喺個袋度啊嗰日。咁原來你披件 scarf 喺個身度啦，又係啦，可以當係襯衫啦，咁然後又可以當係少少保暖啦咁樣。呢個我覺得都係咧，即係當你入櫃嘅時候咧，一啲簡單易 carry， 而人哋又唔會覺得你發冷。一些 玩具 的穿搭， 对啊，还有 scarf 也有个好处的，就是呢如果你真的热起上来，你绑在腰间又得，绑在手袋又得，绑在个头上又得。 甚至乎呢啱啊，即我自己都有一个头巾兵团来的嘛， 现 在。有时有些真的不是太过 heavy 的头巾heavy 的 scarf 呢，其实你可以用来做头巾添啦。甚至乎咧，你其實咧可以穿落去咧牛仔褲啊，穿皮帶位咧，其實咧可以將佢綁去牛仔褲嗰度，即係呢個亦都係當然你唔係話一條好大條嘅 scarf 嚇，當你係一條即係輕騎少少嘅 scarf 咯，其實你就可以將佢咧穿落去個牛仔褲頭嗰度綁個結，其實亦都係一個款式咯。 係啊，嗱咁啊，今朝早咧聽阿海講咗幾款嘅穿搭啦，咁大家都可以試下充分咁樣利用一下，咁啊始終而家咧距離真正凍咧都仲有一啲時間，有啲熱嘅其實都嚇。 系啊， 都可以玩啲新花款咯。 系啊，冇嘢噶，有時換季都係講心情嘅啫嘛。即係女人換季，中意起上嚟，我嗰日就係想著件牛仔褸，我就係著牛仔褸咯。咁當然啦，因為我知嗰日可能我係室內工作，其實都長期處於冷氣嘅，咁我咪著件牛仔褸咯。 係啊，同埋咧，如果咧即係成日喺冷氣房工作嘅人咧，其實 OK 嘅自由度可以再多啲，彈性可以再大啲。 長期發冷。 保重身體啫， 真係最緊要保重身體啊！ 好啦，今次早唔該曬阿海。 好啊，下次再 倾 啊， 拜拜， 拜拜。 系、今日都9月23号喎，睇下你会唔会将嗰啲夏天嘅衫开始慢慢个量啊挤少啲，咁然后放翻啲秋天嘅衫啊吓，咁而家有阵时都冷气啲冻，特别多落雨嘅时候，好似而家咁啊，雷暴警告生效紧。好快就会到早上7点，咁啊，分头广播之后，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每朝6点，你做紧乜嘢呢？准备丰富的早餐，諗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6点到10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聂德权又透露，争取在今个月在两间的公立医院设置注射站，为复诊的长者接种疫苗。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喂，听下边个讲咧？你最近揾咗份新嘅清洁工、啊？ 唔好提啦，由朝做到晚，啲功夫都做唔停嘅。 咁你负责咩岗位啊？ 要我拖地咯。 你喺边度做啊？ 湿地公园啊，拖嘅个地都仲系湿嘅。 不同生物会拣不同嘅栖息地，点解佢哋拣湿地咧？睇港台电视31生态、生物、环保、自然节目，睇多啲自然，自然识多啲自然。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是买嘢、食嘢定是使用服务，只要是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晨光第一线这个名字我记得是徐益雄改的。我是第一代的女主持，主持了成十几廿年。之后呢加入的就有彭晴、嘉明、朱海婷。不过我最看好的晨光女主持呢就是现任那一位啊，崔神厨房的 Kitty 崔洁彤啦。 多谢淑梅姐，我会秉承你的专业精神，做好晨光第一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见到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点啊吓。不过咧，先睇睇咧就系交通出边嘅情况先。咁啊，早晨啲啲，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出边交通希望一切正常啦，系嘛？ 系啊，都系正常嘅车龙啦， 系、 哦、 正常车龙啫、 啊。 好， 咁啊，而家讲翻隧道先啦，就系、是、公主道过海咧，就排到康庄道桥面啦。 嗯。 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好长啊，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噶。咁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水泉澳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喺路面方面啦，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嘅交通就系咁多啦，小白、 都唔算系特别辛苦啊！今日朝头早如果翻工翻学， 系啊，咁啊，你琴日咪过咗一个愉快嘅晚上咧？ 哦，因为追月 系啊， 哦系啊，个月光都几靓。不过咧，其实今日朝头都落雨啦，寻日夜晚发觉个天气都开始都几唔稳定。但我心入边谂咗句说话，其实上天真系对我哋都几好，因为俾我哋咧喺盈月同埋呢个上月呢两日咧，我觉得个天气真系算系唔错， 系啊， 起码我哋香港人见到一个好靓月光啊， 尤其是上月添啊，因为咧呢、這个气氛咧，我特登落去感受啦，因为我屋企楼下系海滨长廊嘛，哇，真系多人到不得了啊，咁但系咧。我就睇到報紙之後的報告，我就不是那麼開心了，因為呢 話我哋樓下咧啲係海濱長廊好多人啦、 嗯， 咁啲人咧玩完之後咧啲垃圾唔清理，我就好嬲啦。 啊，呢、這個我又百思不得其解。其實講又講咗好多次， 係啦， 成日都同大家講就係話，不如自己帶去嘅垃圾或者物件拎翻走。 嗯， 即係你最好嘅一樣嘢，就好似譬如行山咁樣，點樣為之高手呢？你去過。不留痕跡咁走咗， 冇錯。 所謂不留痕跡嘅咩都冇啊，係咪？咁你就俾翻個乾淨乾淨嘅地方個長廊咯。 係，其實啊，我唔係睇報，唔係睇新聞報道，因為我哋自己嗰個區咧，你都通常都會有一個群組噶嘛，咁就影曬出嚟，成條海濱長廊都係垃圾。 嗯， 你話係咪好離譜啊？真係好嬲啊！即係其實你哋自己係香港人嚟噶嘛，點、可以咁離譜嘅咧？係咪先？ 係啊， 這個、教極都唔聽。係 啊，你咪攞定多一兩個垃圾膠袋去到裝垃圾咯，拎翻走啫嘛。 你預咗垃圾桶會滿噶啦，因為咁大嘅節日，大家開開心心落去玩，但係之後啲清潔姐姐又慘啊，清潔伯伯慘 啊，咁、令到好多。多清洁的工友啦，一听到中秋节咧，佢哋就耍手拧头， 因为 会知道，哎，有好多嘢做啦咁样。你今日将自己嘅快乐建咗人哋嘅痛苦身上面，真系唔啱啦。我觉得呢个真 系啊，你呢句真系讲得好啊，即系希望多啲宣传啦。其实啲人啊，系咯，多啲宣传，大家知道一下啦，唔应该咁样做 嘅 就、 有功德嘅，即系例如我系爸爸嘅，我都希望自己小朋友系一个干干净净，去到任何地方玩嘅都系守规矩、奉公守法嘅。就算真系整污糟嘅地方，你可能倒写咗你自己抹翻咯。 嗱，呢啲真系嘅家教由细教佢。相信小白你教咗两个仔真系好乖， 希望啦， 系应该会嘅， 你都系啊，你都系，你都系， 我都 OK 啦，托赖托赖啦，系啊， 系啊，好，咁啊讲住咁多先，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啦，系咪真系雷电交加咧出边吓欧？ 喂，早晨啊，小白， 早晨， 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今日天气麻麻地嘅，未至于雷电交加，但系都好认同小白琴日头先讲嗰句啦，就系话好感恩。喂，其实你中秋节嗰两日俾咗咁好嘅天气、 啊， 你真系。我覺得做香港人真係覺得好正。琴日咧，直情係去咗啲朋友屋企小夜食咁樣，咁所以喺啲村屋地方嗰度啦。哇，望去海邊咧，直情係好靚嘅一個景致。 係啊，如果你有海邊仲靚，即係個月光咧喺水面上面嘅倒影，哇！呢、個景真係一流，話俾你聽。 係啊，真係好好好啊！我覺得即係其實即係個天色啊，以至成件事都好配合，仲有啲微風。琴日絕對係喺呢個追月嘅一個超好超好嘅日子啊！咁啊，同你中意嘅人啦，或者咧同你嘅屋企人咧，好好咁樣過一晚啊！即係好多嘢都可能之前嗰一兩年冇乜點傾，咁啊，琴日都一次過傾好啊，一次過解決啊，一次過咧去做一啲療愈啊、療傷啊，咁係最好，因為即係正所謂咧。月有阴晴圆缺，但系依家系圆啊嘛，唔系缺嘅时候啊嘛。圆、嘅时候咧，有啲嘢就特别好容易倾得埋。你睇下啊，即系有阵时月亮咧都冇咗一忽噶，好似我哋啲关系咁样。不过依家啊补翻咯，圆碌碌咯 ，OK 咯，咁、样系嘛？系啊，几好啊吓！有啲望向天色嘅领悟啊，或者调翻转头人大咗，有阵时都好感受到啊，原来呢啲阴晴圆缺咧，都好代表到人嘅关系噶。咁当然啦，就算你即系两口子或者同爹哋妈咪嘅关系，偶尔都会有争执，有嗌霎啦。咁、但系你唔去修补翻，或者叫做唔去做翻啲嘢，其实咁咪越嚟越差咯啲关系。咁呢、个亦都有一个表征喺度嘅。咁希望大家咧，即系都要除咗琴日享受一个好靓嘅月色之外咧，咁啊仲要即系好好咁样对身边嘅人好一啲，多啲体谅，多啲包容，多啲关心啦。咁啊。详细天气交返俾小白讲讲佢。嗱，此刻广播道嘅上空呢天气还 OK 嘅。咁样交返俾你讲啦，唔该晒。 好，唔该晒。哦，咁希望大家都喺大自然入面顿悟一下自己人生啦。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咁最高嘅气温呢大概去到31度㗎，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亦都较大，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下时间去到今天早上嘅8点钟，咁至于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就属于1至2，咁低水平嚟嘅，所以咧就代表住空气好啦。朝早嘅时间一齐咧上下晨光大学呢一堂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我其实咧有一个问题咧，想问好耐噶啦，就系咧经理人同埋 fans 之间嘅关系系点样嘅咧？有冇接触啊？或者会唔会开会啊？有冇啲嘢系会一齐做嘅咧？ 好嘢、啊、，Bobby。 嗯，唔系、啊，我其实成日都觉得咧呢一个 fans 同经理人嘅关系咧系好神秘嘅，即系好似又唔系好想俾人知道，知道系有冇沟通啦。但系事实上，我又有时觉得如果冇沟通，冇理由知咁多嘢嘅咁啊。 咪住先，点解你会突然间嚟到呢一个阶段问关于 fans 嘅嘢啊？系咪因为你见到近期我哋香港嘅歌唱演艺娱乐事业啊，啲 fans 嘅支持已经去到一个好似历史新高嘅点，所以你觉得啊都有兴趣讲下、啊，系咪咁样先？系咪都影响到你先？ 喺香港嘅文化嚟讲，系咪算系历史新高啦？我净系知道咧，某一啲主干嘅人物就同我讲话，其实佢哋都系仿效韩国嘅追星方法嘅啫。 呢句真系讲得太好啦！喺我眼中咧，我会用历史新高去形容，就系因为方式多咗，表示佢哋支持佢哋心目中嘅偶像啦，或者佢哋中意嘅嗰个影视嘅朋友都好啦，嗰、那个覆盖面广咗啊！ 我就觉得用多咗钱。 哦，钱我拍一阵讲俾你听啦，如果你有兴趣知。 好啊。 咁所以点解我会形容系历史新高咧？啊，唔，梗系历史新高啦，因为以前啊，可能本地嘅嘢冇得去，譬如你话去学。第二个地区嘅 fans 嘅追星方法，或者支持佢哋嘅偶像嘅方法，咁而家诶吸纳咗咯，咦，我哋可以譬如话罗哈巴士广告啊，甚至乎大厦外墙嗰啲大电视啊，甚至乎小巴的士啊，电车啊，或者游轮嗰啲咩都有啦，系咪？咁所以我觉得成个气候咧，喺我做作为经理人嚟讲咧，我系好开心嘅，因为讲到尾。你喺个行业度，我都唔知呢一句嘢我之前有冇讲过。嗰、那个市场我俾你一个人独大赢晒，但係个市场唔够大嘅话呢、你大晒都系得咁啲啄。但係呢哪边商呢，哪怕你唔系 number one 或者 number two， 就算你系排到第五六七八九十，排到第十几都好啦，唔紧要㗎，那个市场大嘛。那个市场大，那个气氛炽热嘅时候呢，机会就自然多。其实喺过去呢两年慢慢嚟到而家呢度嗰个市场个气氛好炽热啊。咁我哋见到其实好开心囉，因为所有即係变咗有机会啊，变咗啲artists 呢会望到有个希望囉。佢哋会觉得啊，只要我努力啲，我俾心机啲，我諗多啲新嘅嘢，希望得到大家嘅支持同认同嘅时候，咁机会系有喺度，包括系商业嘅又好，包括系奖项又好，一啲叫做成绩，甚至乎成就。咁、我哋做工作，你系唔系演艺娱乐圈都好啦，都系希望有个市场去俾你发挥啊嘛。过去嗰七八年前，其实都算系一个比较黑暗嘅时期嚟噶。咁即系就算你做得几好都好，因为嗰、 淡静啲系嘛。 系啦，那个市场唔够炽热啊嘛。咁变咗，其实始终都系好靠audience 啊，靠观众啊，靠 fans 嘅支持啦，亦都靠啲商业品牌嘅支持啦。咁而家炒到咁兴咧，我哋其实做经理人系好高兴见到呢件事。哪怕我自己冇话，哎呀，而家最叫做最多人 support 嗰啲唔系我旗下嘅，我都好开心，有机会、变咗我对于我旗下嘅 artist 嚟讲，俾好大嘅强心针，俾个定心丸啦，应该咁样讲。你只要俾心机咧，机会系真系有呢、个 market。是大把发展空间。咁好啦，咁回应头先你嗰个问题啊、我哋做经理人公司有冇同啲fans 或者嗰啲叫做后援会啊、或者 fan club 啊有冇联络接触嘅呢？有。 是 有嘅。咁、但係呢我哋其实有啲可能外界譬如冇去留意啲 fan club 啊嘅朋友，佢哋未必知嘅。我哋只係会因为我哋嘅身份，我哋係某一位艺人嘅经理人，咁我哋会主动同嗰个 fan club 去接触。但係佢哋做嘅嘢其实我哋係冇，第一係冇话语权。我哋同个艺人一样咁感激个 fan club 或者个后援会，因为呢啲 fan club 呢啲后援会由咩人组成呢？就系、一班 喜歡支持某一位藝人的朋友，不論是男不論是女不論是任何年紀，什麼年齡層都有的。即我講得很簡單，我阿婆80多90歲的時候，她很喜歡黎明的。她在她的房間，她有4張黎明的照片，但沒有我的照片。真的真人真事。 你那張新買櫃桶啫。 我現在的時候即我是什麼，你想想這個70多80歲的阿婆是會有4張黎明的照片在她的房間的。 其實現在都是，即是7歲到80歲都會有人喜歡的。 所以呢在 fan club 裏面呢，是乜嘢年齡層嘅人都係有機會會有，就唔好覺得話，哎呀，淨係啲學生哥啊、後生仔、後生女先追星，唔係㗎。我嗰陣時早幾年開始追韓星嘅時候，我認識好多40多歲嘅女性朋友，都專登飛去台灣去追星啊，跟出跟入咁樣㗎。 係啊，四圍飛咁去睇演唱會 嘅。係啦，好啦，咁你我哋變咗我哋有，因為有角色啦。咁我哋接觸就係因為我哋感激佢哋。所以我哋希望能夠提供更多嘢，即係例如，譬如，咦，我知道個 fan club 想整啲，譬如燈牌，或者想整啲有照片嘅卡咁樣，或者整個月曆咁樣，即係之類啦嚇。咁佢哋要相嘅，咁我梗係有啲好 靚 高像素嘅靚相，咁我咪會主動同佢哋講。或者我啲同事會主動同我哋講，哎，不如我俾啲相你哋揀下，你睇下啱唔啱用啊？啱用你哋都可以攞嚟用噶。咁而我哋嗰啲嘢就真係淨係會獨家咗俾佢哋用咯。因為我哋其實我哋嘅做我哋呢一行嘅有一個專業咧，就係、是、我哋分得好清嘅。我俾咗你嘅嘢，如果我應承咗你係獨家，我真係順守我嘅承諾。我對媒體嘅朋友如是，我對 fan club 嘅朋友如是，就唔會話今日個個問你啦，我攞獨家嘅時候，你邊有咁多嘢獨家啊？咁我就會同你講，有啲 case 仲咪冇獨家俾你咯。咁變咗我哋去同 fan club 佢哋後援會嘅朋友去聯絡。我諗我哋最主要嘅目的都係第一，當然都係感謝佢哋啦。再第二就係俾啲支援佢哋，因為佢去支援緊我哋嘅藝人，咁我哋能夠做到一啲支援嘅，咁梗係更好啦。咁但係當然啦，亦都係會有啲提議俾佢哋啦，即係或者有啲資訊原來佢哋以往睇到了解得唔係咁深嘅，特別係初始嘅階段，係嘛？因為佢哋係你嘅 fans 嘅時候，咁對於支持我哋嘅人，咁我哋梗係會俾多啲資訊佢哋，可以令到佢哋覺得有一個叫做歸屬感啊， 係 啊，即係咁樣先可以能夠成為一個團隊或者一個會咁樣咯。所以你問到我哋同 fan club 後援會嘅嗰個關係。其实就系头先我咁样讲啦。 明白啦。咁今次同阿 Jerry 讲住咁多先，下次再倾过咯。唔该 Jerry。 Thank you。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好啦，雷暴警告继续生效啊，仲延长到去到今天早上嘅9点钟，咁大家留意住啦吓。早晨啊 O，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不如今日讲下呢一个啊，嗱，内地啦一啲炒风啊越嚟越盛行啦，讲紧炒乜嘢咧？就是、炒波鞋咁样。其中一個關刀嗰個品牌咧，咁、近排有隻鞋咧，其實就唔係咩特別版，唔係成嘅，講緊咧就1600一對人民幣咁樣啦。 哇，都貴喎！ 近日咧被炒到幾多錢？你估下，1600人民幣一對鞋，正價嚟嘅， 本身1600嗰啲， 本身1600， 我啲慳家精都唔會買。 你估下依家炒到幾多錢？ 應該係過萬㗎啦， 過萬過幾多個萬啦、啊、咁樣。 我估應該係50000+， 唔止啊， 唔止啊。 84000港紙，係啊，較原價貴咗超過42倍啦。咁啊，律師啊警告，將波鞋炒到天價嘅行為咧，可能係違法嘅。 嗯， 嗱，呢個內地方面啊， 咁 當然你話天價好難去衡量嘅。咁你蘇富比突然間會拍賣一 對明星，即係籃球巨星，譬如米高佐敦出道嘅時候嘅波鞋，咁佢、都拍到140几万啦。我當啊，打個譬如，咁嗰啲就 OK， 因為嗰啲係拍賣。咁、但係呢啲非官方嘅啦， 呢啲就炒賣， 就係、是、炒賣。嗱，我唔知點去界定，我亦都唔係法律人士。不過咧，我亦都唔鼓吹炒賣波鞋，炒到去呢啲幾啦，幾多錢 啦？ 80000几蚊。 你原本一對波鞋嘅設計係咩啊？俾人著真係諗住俾你我嚟打波嘅啫。 咁收藏品都 OK 嘅， 收藏品都 OK 嘅。你講緊哇，真係炒得好誇張喎！其實舊時細個我哋成長年頭都有嗰啲咩Jordan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嗰啲都會炒下嘅。咁你見旺角嗰啲水貨波鞋鋪咪會抬價咯。咁、我哋用翻香港嘅俗語就係話食炒啦，即係意思就係買貴啲啦。咁人哋限量版得3000对，咁、佢唔會再整3001对、3002对噶嘛， 咁個價就自然抬高啦。 係啦，咁你個好簡單。 咁但係點樣決定啊？有好多對都係限定噶，即係呢個世界一定有好多係限定噶嘛。係 係， 就算佢冇講到明限定，佢唔加印，其實都變咗限定啦，係咪先？ 係啊， 咁邊個去定嗰個價？咪就係大家 市場 互相炒下炒下就炒到咁咯。 係啊，有個市場嘅定價嘅。咁如果根據經濟學嘅原理，不過依家就炒到過龍咯。咁啊，估計內地方面都係啊，即係有陣時，譬如香港，你去做一個炒作或者即係波鞋炒賣，你個市場啊個 market cap 啊容納唔到啊嘛， 係啊， 咁容納唔到咁多，你咪炒唔到咁貴咯。咁但係你唔同喎、大陸10几亿人， 係啊， 咁可能即係話，哦，你又要啊，我再勁啲嘅，再有錢啲嘅，我再多一口價，跟住嗰邊商咧，阿小明咧又再多一口價， 因為真係有錢嘅人咧 ， 實在太多 啊，係啊， 咁而好多人咧，佢哋可能即係自己個收入來源咧，亦都係好豐厚啊，咁、變咗對佢嚟講個價錢咧，唔係一個問題，即係容易造成呢啲風氣。 會啊，係啊，咁啊，即係究竟係咪此風不可長咧？唔使我哋喺個節目嗰度講， 係啊， 內地有啲官方媒體會講噶啦，咁啊講多少少俾大家聽下先，咁啊有一個咧。姓王的运动品牌销售员就透露，很多品牌商在发售限量版或者一些明星的联乘波鞋的时候，要在门口排队，用抽签的方法做到这个饥饿营销的方法，这个大家都明白了。 我有时候会觉得呢，就是人的心理是这样的，如果你知道呢是有排队的话呢，你就好容易會覺得嗰件貨係一定係容易有炒賣， 我都覺得係。 所以咧，我就會覺得 餐廳門口有人排隊一定好食啲。 冇錯啦，所以我就覺得咧，其實佢開頭排嗰10几20个咧， 係啊， 有陣時好大機會係妹嚟嘅喎。 係啊， 你唔好信曬，真係有咁多人咁神心、啊。 係咪妹？我真係唔知道。不過咧，同一個道理咧，對應翻落去飲食業咧，我有啲朋友都係啊，啱啱開鋪頭咧，佢真係要請一啲臨記啦，或者臨時演員啦，用翻呢個字眼。就真的入去吃咯，系咁排队，咁就好似咧一开始开铺嘅时候， 即系令人即系喂好期待啊！哇，终于开啦！ 跟住就令到旁边啲人咧就会哇，好似好多人排队啊，边度开过嚟嘅咁样，特别系。早2-3年呢，日本開過嚟嗰啲拉麵鋪啊。 哦。 你記唔記得我試過呢，人生之中呢用咗一個鐘頭食一碗拉麵啦、啊。但入去食呢其實食咗12分钟。 係啊， 記住。 你排隊排一個鐘食就食得嗰可能即係我當你15分钟啊。 係啊。 俾你飲埋杯水先走。 你有冇試過喺香港排拉麵隊 我真係有、啊。我見到咁人多我真係走喎、啊。 嗰、那個乜難乜難你記唔記得 好多唔係淨係嗰1-2间啦、啊。有好多鋪頭其實一嚟嘅時候真係那個反應好大啊！即係大家會覺得哇，要排好耐喎，但人就係咁嘅喎。係 啊， 佢排咁耐咧， 佢又覺得正喎、啊，係咪？ 你又會真係覺得會過去食，要有個價值，要俾時間。但係而家其實好多都唔使排隊啊。 係 即係你肯等嘅，你唔係飲食頭一啖湯嘅話，其實你 就唔 使等 咁耐嘅。係啊，咁再講多少少啦。咁點解話喂炒波鞋都違法咧？因為北京市咧有律師事務所嘅律師咧都認為，如果咧球鞋嘅品牌方同埋炒鞋客咧，以及咧各种啊二级市场嘅交易应用程式平台咧，涉及咧互相串通操纵市场价格嘅话咧，咁佢哋就会触犯咗内地方面呢个价格法嘅规定啦。 都好似股市嗰啲法例， 系啊，即系可能大家 造价 做事咯，系啊，做到喂咁你攞70000蚊一口咁啊，冇货攞到80000，80000冇货攞到100000咁，即系估计系一个咁简单嘅情况嘅啫，咁啊 但相關部門有權咧就沒收咧違法所得嘅物品啦，同埋咧哇，即係要有五倍以上嘅一個罰款喎，都幾誇張。如果對鞋80,000啦，咁再罰你 無啦40,000。 40万人民币喎，留意翻啊！咁所以即系希望大家即系波鞋咧，就爱嚟着嘅。系郑教练咁样讲，饭就一啖一啖食，波就一板一板打，鞋就一对一对着啊！咁样 中意收藏嘅亦无妨，咁啊，但系就唔好去到炒价咯。 系啊，不过讲开又讲咧，心痒痒又想买新波鞋啦，系时候又系跑步嘅季节啊，整翻对新跑鞋，鼓励下自己跑步啊！你啊，秋天。行山啦、 啊，系啊， 系整翻对 鞋蚀晒嘅话咧， 系啊， 系需要我对新一对 要买 嘅 啦。 今日系9月23日，星期四，农历8月17，24节气嘅秋分，适宜沐浴、补足、入殓、安葬、成服、破土。 等我好好记住佢先， 唔使咁紧张，随意啲啦。今日记祭祀、嫁娶、安床、开始、入宅、探病、上梁， 咁多嘅， 随意啲。今日都系国际手语日， 我会学多啲唔同嘅沟通方法，令到唔同人可以互相了解。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联储局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0-0.25厘区间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联储局提到，如果经济发展大致符合预期，可能很快就会减慢买债部分。主席鲍威尔说，如果进展一如预期，联储局可以在下次会议采取行动，将在明年中完成缩减买债计划，强调会循序渐进进行，联储局可以加快或减慢买债速度。另外，委员预计将会更早和更快加息，有一半委员预料联储局明年开始加息。鲍威尔说，在结束缩减买债之前不会加息。市场关注恒大债务危机会否蔓延并影响环球金融市场。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认为，恒大集团债务问题似乎是中国特有，美国企业并没有类似问题。他指作为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国，债务非常高，但认为中国政府正努力令债务受控。鲍威尔说，美国面对恒大债务的直接风险很小，中国大型银行面对的风险亦不大，但事件可能会影响环球金融状况。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说，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再次访问中国。克里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表示，相信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某个时候会面，但不知道具体时间。克里重申支持习近平早前宣布不再兴建新境外煤电项目的决定，认为是表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方面真是很认真，又形容会令中国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得算啦，唔使开住噶嘛，系啦。咁但系亦都可以担遮咯。咁、如果而家出门口咧，最好就立埋把遮啦，以防万一啊吓。咁、不过今日都热嘅，最高气温大概到31度。 雷暴警告啊！ 系啊系啊，系啦、喂，今朝早咧想同阿钟哥同埋阿 O 咧讲下啲广告歌啊，系、啦，之前我哋喺出新能有冇讲过咧？好似都有、啊， 嗰啲咩叫宣传巨语啊，一定有 宣传巨语系， 好似连黎明嘅经典手机广告歌都播咗出嚟， 都播过 嘅，尾啊嘛，我记得。 你想听边只啊？ 唔系啊，我想听嗰啲咧，唔系太认真嘅，即系特登为咗嗰个广告而作嘅。我唔可以咁讲，我唔可以咁讲，佢唔认真，其实佢都认真咁作嘅。但系咧就唔系话一啲叫做流 行 曲咁样，系啦，即系譬如如果睇到牛奶味啊咁嗰啲咧，系啦，咁其实嗰啲真系好家传户晓噶嘛，到而家你都会仲记得噶嘛。但系佢又唔系一首流行曲，你唔可以咁样称之为流行曲，即系佢未必系揾一位好当红嘅歌星啊去到演绎啊咁样样嘅。咁不过呢啲广告歌咧，大家都一定毋庸置疑就有佢嘅。功效 有 系啦， 嗱，譬如最初嗰包檸檬茶嗰个咧， 系 最初都唔系流行曲嚟噶，系、因为佢唱咗做广告歌， 系 点知佢冇听、啊，突然间就变咗流行曲啫嘛， 哦、 即系阿伊健第一代嗰个咧，嗰、个檸檬茶 系，仲有呢、這个呢、這个肚痛丸啊，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连个音乐啫，佢都未，佢都唔使唱啊，系咪先？佢都已经出晒， 佢有只歌噶， 系啊系啊，但系费事唱出嚟啦。 其实好多，你谂翻以前，即系你一定博到嘅旅行揾咩啊？跟住就系佢个名噶啦嘛。 我哋唱得嘅呢个， 我呢个唱得已经消失咗啦，呢个 系消失的地图， 消失的地图啦，已经成为咗小白嘅消失的地图。 系啦，嗱咁其实咧，今日想讲下用一个比较科学啲嘅角度啦，即系用心理学嘅角度咧，去分析下点解啊喺广告里边要有呢啲广告歌咧，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哦咁容易记咯，咁啊一路唱你咪记得咯。咁但系除咗容易记之外，佢仲起咗啲咩功效而我哋系不知道嘅咧，咁有音乐心理学家咧，大卫休伦啊，佢叫做呢个名，咁佢咧就话起咗六个作用嘅。第一就系头先所讲嘅增强记忆啦，因为咧每一次有嗰样嘢出现，就有嗰首歌，有嗰首歌就有嗰样嘢出现，咁你呢、這、一个。即系连结咧，系会比较强啲嘅，即系等于譬如你温书咁样啫嘛，即系你见到一样嘢，佢咪叫你用一啲连结法咧去记嗰啲嘢嘅，咁啊做到增强记忆嘅效果啦。第二咧就喺情感方面咧，佢又帮助抒情。 抒情咁紧要？ 系啦，佢话因为音乐同埋歌词咧系输出咗极大同埋快速嘅渲染效果，咁啊软化咗观众嘅感情，带动到佢嘅内心连结，即系佢硬邦邦咁 sell 你一样嘢。你就可能无动于衷，但如果佢用音乐去到唱俾你听咧，即系你肚痛啊，食呢样啦咁样，咁跟住咧你就觉得 你有冇用啊？ 好融化，我直头有卖啦。 喂，不过转咗咯，连个名都转埋咯， 转咗个名，但系咧、我之前拍嗰个广告， 我见阿舅哥啊嘛，依家系咪啊？ 我嗰个佢都攞翻出嚟用啊？ 系咩？真系噶？ 跟住咧， 好卖先攞出嚟， 有冇签连皮嘅咩？ 唔係嗰陣時佢有簽，但係嗰間製作公司都唔知去咗邊啦。 係製作公司嘅問題，唔係品牌嘅問題啊！我幫你講翻先啊。 咁你都即係追唔翻。 咪都有問題㗎， 都有問題。 亦都有問題㗎，佢買咗一個冇年期嘅合約啊嘛。 係。唔係嗰陣時係有年期 嘅。咪就係買咗一個佢冇實行到年期嘅合約，咁佢都有問題㗎。 哦，咁都係嘅。 Both 㗎，唔可以冇得責無旁貸㗎呢一樣。 咁我嘗試去追下睇。 可能佢送翻兩箱俾你嘅啫都。 咁係，我腸胃咁差。 送兩箱俾你。 都唔係咁，其實。 喂，但係咧，你講開呢啲用歌曲抒發咧，其實我哋神廣第一線都係嘅。 係啦，就係咁咯。 即係好多朋友咧。即系依家見到啊，話喂你做神歌好聽喎、啊，咁話係啊正啊，佢話最中意聽到你嗰只歌噶啦，咁樣佢話最好聽呢只歌係咩？就唔係我哋自己唱翻啊嘛，就係揾人哋唱啊嘛，揾我哋自己唱咧，你就覺得唔好聽噶啦，可能 嗱嗱揾邊個唱咧都有佢嗰個考量嘅。咁如果你話即係揾一啲好熟悉嘅聲音，或者一啲好當紅嘅明星咁樣去唱啦，咁都可以幫手咧建立到個權威嘅，即係嗰首廣告歌第一。你会好留意先啦，好抢耳先啦。第二，你可能就会中意咗嗰首歌啦。咁另外咧，我觉得有个对于咧广告公司嚟讲咧，起咗一个。 个好好嘅作用嘅、嗯，就是、你知道广告好多时咧限制你嗰个时间，即系不能够太长噶嘛、嗯嗯，可能系30秒，有啲咧短啲15秒，嗯、但系你又要咧，即系个客户有好多说话想讲，咁、嗯、你又要呢样又讲到，嗰样又讲到。但仲要是整个古仔喎，咁所以你有时呢就会发现其实佢都唔连嘅、嗯、即係佢都唔係即係一气呵成嘅嗰个 storyboard, 咁但係一首广告歌呢佢就可以将一啲唔係咁连贯嘅画面呢串连起嚟啦。係、 嗯、 啦，即係可能佢用咗首歌嚟到我唔知叫做分散咗你嘅注意力又好啊、嗯、或者将一啲散收收嘅嘢呢连结埋又好，咁佢就起到呢个串连嘅作用啦。咁然后呢就当然有娱乐性啦，如果一首好嘅广告歌咧，佢就会令到你每次听都好兴奋嘅、嗯。你有时唔知点解嘅，啲小朋友咧，即系嗰个广告新出一两次咧，佢已经识得跟住嗰个电视嗰个广告歌嚟唱嘅、 哦。 可能佢就觉得好大嘅娱乐性啦，系啦，嗰啲咩朱古力豆啊咁嗰啲咧，好啦，然后就仲有一个。就係、是、幫手咧做一個定位嘅，佢、嗯、話因為用唔同嘅音樂類型產生同埋創造咧不一樣嘅情緒啦，你有輕快嘅啦、嗯，或者你有慘豬嘅啦，咁乜都有嘅，有效咧將呢個產品嘅感覺咧滲透落去觀眾當中，影響到佢嗰個思考模式，嗯嗯、所以其實咧一首好嘅廣告歌咧係非常之重要嘅，係、 哦、 啦，咁所以你而家見到咧唔係話淨止話一啲比較有品牌啊或者比較貴。贵啲嘅产品先至会用嘅、嗯，你好多产品都会用到广告歌，甚至我哋一啲政府嘅宣传短片咧，佢哋 都 会创作一啲广告歌。 我记得有段时间成日所有嘢都系 rap 下 rap 下咁样。 呢个都不得不讲一讲啊。其实喺创意上咧， 系 可以揾我倾一倾嘅， 系 唔好一窝蜂。即系譬如押韵嘅时候兴咧，就个个我哋即系政府嘅宣传都系押韵。 hip hop 嘅时候兴就 全世界 全部都 优。其实有好多变化嘅，即系如果佢哋未必想到有时间打个电话给我傾一傾啦。 你的电话是 1872388。 烧毁你肉身，而我信苦恋要有一种野兽的怒愤，能理智分析都非真心，请不要跟我说不可能，难道我说你更开心？ 我是阿 O， 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每日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同一班拍档一起做节目， 可以听到你的晨光财经第一线。 失败奶会讲下步向成功的过程， 还有投资 O to O。 我们是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为你做好每一秒。 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有一样嘢想睇下钟哥有冇兴趣。 系咩嚟啊？ 系咩事咧？咁啊，嗱，我啦 ，Kitty 啦，同埋阿 O 咧，有阵时都会即系做下运动咁样。咁啊，知道钟哥咧天生丽质，食极都唔肥，所以 为啊， 点会啊？ 我哋已经观察咗你好耐嘅， 由以前细个睇电视到你而家同你一齐做节目，都冇见过你肥咗样。 你观察我边个部分先？肥咗嘅部分你冇留意 啫。见到嘅部分咯。 其实咁已经系好成功噶咯， 唔好俾其他。即系我一啲个人之处咧，蒙骗咗你哋嘅眼睛。 但系我哋亦都观察埋你嗰个生活习惯啊嘛。即系如果喺我哋可见嘅部分，你都冇发福嘅话咧，咁你都算系天生丽质。即系你咁样食法啦，系啦。 唔系，其实我晚晚夜夜笙歌，酒池肉林，你唔知啊。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所以辛苦啊，攰啊，消耗咗啊。系啦，咁啊，而家啦，内地方面咧，其实都有好多嘅朋友咧，就好着重自己嘅健康嘅。咁佢哋选择嘅方法就系。 咩咧？啊，都幾值得我哋去睇一睇同埋研究一下咧。啊，到底我哋可唔可以同佢哋都係一樣，定還是我哋都同佢哋行緊同一條嘅路線方向咧？嗱，我哋好多時香港朋友中意咧就做運動，都係吸收一下啲新鮮嘅空氣啦。啊，但原來佢哋竟然間咧成日話內地方面地方好大啦。咁我都諗佢哋落街跑步都好簡單啦。跑到你唔跑都得啦，地方咁大係咪先？咁所以咧，我有時就諗啦，啊，佢哋跑步係點樣咧？原來而家佢哋興起嘅咧，同我哋好似都係差唔多。 嗯， 中意用一啲叫做健身 app 喎。咁啊健係、哦、健身 咩？計住自己跑幾跑咗幾多？ 佢唔係淨係計住自己跑住幾多嘅，有一啲咧佢可以同你隻手錶真係計住你啦，啊心跳幾多啊，血壓幾多啊？有啲其實唔需要嘅。再簡單嘅方法，其實你可能開個視頻出嚟，你就跟住佢做咁啊得啦咁樣。佢有啲叫健身 app 咧，喺內地方面都幾 hit， 好多年青人中意，就係話佢真係可以利用一啲嘅媒介，就直接揾一啲嘅健身教練。一對一咁樣，因為佢哋咧都面對住同一個問題，就係成日都要開 OT， 咁啊開 OT 咧，後生仔就會覺得啦，喂，我其實都想有個完美嘅 body 噶嘛，咁啊但係又冇時間，於是乎咧佢哋就即係放工就好完就翻屋企啦，或者入飲完兩杯咁就翻屋企啦咁樣，咁佢哋都缺乏呢一個嘅運動嘅，咁所以呢一個嘅方法咧。對住一班年輕嘅上班族嚟講，竟然間咧，我殺出一條幾好嘅血路，令到佢哋咧幾中意咧喺屋企用一個地方好細嘅環境，佢哋或者係需要幾多咧？就係兩米乘兩米。 哦， 係啊，因為你基本上有張瑜伽墊擺喺度，其實就已經 原地跑啊， 原地跑或者做一啲，因為你係一對一啊嘛，一對一啊嘛，咁個教練就話俾你聽咧，你係需要做啲咩動作。 嗯， 咁如果你話網上邊嘅，我開個嘅 video 出嚟嘅話咧。嗰、那個你就純粹跟住佢啦，你跟唔到嘅佢都繼續做噶嘛，係咪？咁你跟唔到你就冇辦法。譬如以前咩鄭多燕啊，哇！你跳得好快嘅喎。我有試過跟啦，跟唔到嗰個，我咪繼續望住佢跳咯。 同埋太難嗰啲，我會喺度休息。 冇錯，但佢又繼續跳喎。 但係呢個咪 跟住我就沮喪啦。 嗰個理念咪即係 Zoom 堂咯，你上堂嘅時候 Zoom 咁解 冇錯，冇錯。 只不過係上堂變咗做上體育堂啫嘛。 係啦，上體育堂同埋咧係一對一嘅。咁、除咗咧係好似頭先鍾哥講得啱啦，咁好似上一個網堂咁樣，咁咪一對一啦咁樣。但係佢咧。個教練就好好嘅，因為佢除咗係會指正你嗰啲動作啦，雖然就冇辦法去到撳下你膊頭，你個膊頭要低啲，但係佢都會經過呢、這、一個即係佢哋自己嘅軟件啦，有好多唔同軟件，其中一個軟件就話你可以膊頭要低啲，就不斷同你講，咁令到你做到嘅時候，你而家 OK 啦，咁去到嘗試彌補翻咧，佢冇辦法即係捉摸你嗰個動作。 呢份工我想做喎， 點解啊？ 因為好易做咯。 都唔系噶嘛？ 嗱，我唔使掂住你啊，我又唔使睇住，即系我 要睇住，我睇住你啫嘛。佢哋应该系实时嘅， 实时嘅， 我又唔使掂你。即系譬如话，你最兴啊嘛，俾啲力，俾啲力，要多下，要多下嗰啲咁样咧，你基本上讲已经得咯，你唔使真系帮佢斗嗰下。 个教练其实自己都要做噶， 嗯， 因为佢初头咧就好似一开头又同佢倾几个偈啦，例如我系嗰个教练，咁钟哥而家试下啦咁样，咁我咧就同钟哥倾下偈先。然後咧，我亦都有個，即係我自己都有個 centre 嘅，可能我有30個教練一齊喺同一個地方翻工，不過就每人有間房仔。咁個房仔個環境咧，其實都係細嘅。咁嘅意思即係話俾嗰個啲年輕人聽，其實嗱，我咁細嘅地方都做到，所以你屋企就算細細啲嘅房間，都一樣做到呢啲嘅動作嘅咁樣。咁令我大家就會覺得，你唔係一個好大嘅空間走嚟走去，咁咪一樣咯。咁一樣咧，條氣就已經覺得啊，你做到我都應該做到嘅。好啦，咁所以話除咗你係要做到你去教型嘅動作。之外咧，原來嗰啲教練咧，仲會要求嗰個學員咧，去到俾佢嘅餐單個教練睇嘅，所以佢除咗咧係做到嗰個教練嘅工嗰個責任之外咧。仲好似要做埋營養師喎，雖然佢哋就唔係話真係一個 official 嘅營養師，但係佢哋會有啲建議嘅，話我哋通常咧，如果練開肌肉嘅，或者我哋做開呢一類型嘅器械嘅話咧，我哋就會去到即係進食呢一類型嘅食物咁樣嘅，咁你可以去參考一下啦咁樣，咁就問翻佢你到底食過啲咩，咁就會同佢講呢一類型嘅食物咧就比較上多脂肪，你可以選擇咧就唔食嘅，咁可能對你嘅效果會好啲，所以佢哋都有幾多呢一類型嘅提議咧意見俾翻嗰啲年輕人嘅。 先嗰啲消費者啊，幾多錢先呢啲？貴唔貴得過？我真係去 見到佢即係 join 佢一個，譬如話一個會員， 嗯， 真係上去一齊健身，邊樣貴啲先？ 喺內地嘅話咧，佢哋有一樣嘢好就係嗰個市場好大嘛，咁啊14億人口，咁，你諗下啦，佢哋而家咧有好多嘅公司，佢哋由於係已經變咗做線上嘅公司，即係再加上即係疫情啦，咁所以大家就發展呢個網絡發展得相當之蓬勃啊，咁佢哋呢一個嘅價錢咧，佢哋就大概係一年唔會超過3000蚊。咁佢哋就話到因為亦都有去到某一啲嘅 class 嘅時候咧，佢哋有機會會叫嗰個學員咧，就係你可能有部機，你想練唔知背脊唔知邊度嘅，咁你真係平時得個瑜伽墊搞唔掂，咁就可能有嗰啲識得變形嗰啲機咧，就想佢買一部，咁佢可以唔買嘅，佢可以繼續咧就係，玩翻個瑜伽墊。 呢個先 係 重 點啊！ 咁如果淨係玩個瑜伽墊嘅話咧，我睇過唔同公司嗰啲價目咧，應該係170蚊人民幣到，咁，就一個月咁樣嘅。咁，所以平有平。 幾多堂先？如果170蚊，可能都每個月得一堂，一堂得半個鐘咁樣就貴嘅喎。 佢一個星期咧，佢都係可以去到3堂嘅。係，咁因為線上咁大家又少咗 個交通啦，咁亦都即係容易配合啊。咁，那個教練其實佢又唔使走嚟走去，咁佢變咗都係喺佢自己嗰個中心嗰度教人啫嘛，咁，所以相對嚟講咧，呢個價錢喺好多內地人嚟講，佢哋覺得啊都 OK， 因為佢哋賺錢多咗好多啊，而家內地人都，咁，所以佢哋就會覺得都可以接受，而且佢哋覺得係一種有型嘅感覺。 我唔覺， 因為佢哋唔需要咧，就以前譬如我成條車胎喺條腰嗰度嘅，咁， 俾人見到， 係啦，咁我去到 gym house 嘅時候係啊，好尷尬啊， 見到嗰條車胎其實就係一種嘅推動力啊，係。你要話俾即係你真係俾人展示，喂，你真係有肚腩喎！你人哋見到你，跟住望你個肚腩， 但 係 要 佢 哋踏出第一步啊，鍾哥， 先至會你先至會落定決心去減咗佢嘅，即係等於我成日話，如果啲人著衫咧左遮右遮遮咗嘅時候咧，佢係唔會有動力去減肥嘅，因為咧佢已經遮曬啦嘛，冇人知道，冇人知道我肥，咁，有咩動力去減肥咧？真係嘅，即係除非好似我呢啲咁樣已經放棄治療咁啊， 唔係你天生麗質啫， 咁但係咧如果冇人去话，喂，乜你嗰度咁肥噶？冇人去话你咧，其实你系冇乜所谓嘅。 好啦，我听日着翻一嚿紧身啲嘅衫翻嚟，你羞辱我啦！你羞辱我啦嘛？你话我肥啦嘛？ 最近你都成日左搭右搭， 系啊，左搭右搭系啦，我唔遮啦，系啊。不过我想话咧，呢一个咧喺我哋之前香港疫情比较严重嘅时候咧，都几多中心咧系会咁样做嘅，或者一啲自己私人嘅教练啊、Zoom 堂啦，咁我自己。有个朋友去都系想开瑜伽嘅，佢都话啊冇得去，因为嗰阵时唔开啊嘛，咁，就喺屋企都有咁样，即系一对一或者一对二，佢因为可以分几格噶嘛，上网咁就系实时咁样睇住你点做，咁，好过你自己上网搵一啲片睇嘅，因为起码有个教练睇住你嗰，一刻系咪做紧，又俾啲鼓励你啦，叫做我见有啲画画班咧，其实都系咁样啊，系啊，即系佢有晒所有，即系个老师啦，我相信佢应该系拍好晒成条片。即系教你点样画，咁啊中间即系你睇住佢点样模仿啊，成啊咁样，都系可以即系一个 package 咁样买咯。 你讲得啱，其实嗱头先阿 Kitty 讲嗰个画画班咧，我仔仔都有 join， 都系上 Zoom 咁样系嘛？ 系啊，咁佢就每一个星期咧就一堂嘅，咁佢画画班，咁真系网上面上堂嘅啫。咁佢就佢嗰堂就系逢礼拜日朝头早8点咁叫醒佢啦，上堂啦，画画啦咁样。咁我咧就有我成日睇到嗰个老师，因为佢系广东话授。不過佢啲廣東話都有啲鄉音嘅，咁同埋係呢個冇所謂啦。咁同埋咧，我自己覺得咧，個老師其實應該喺呢個地球嘅 somewhere 嘅，即係佢未必喺中國境內，可能佢本身又已經係移咗民去其他地方嘅。因為咧，我裝到咧，當我哋上堂朝頭早嘅時候咧。個老師嗰度係好似係天黑嚟喎，喺個窗口嗰度望出去，我估好似 熄個燈啫，唔好諗咁多啊， 都有可能。不過呢一類型嘅叫做網上嘅堂咧，佢哋嗰個營運方法，譬如我仔仔嗰個畫畫堂咧，佢係點樣就係我哋上網 join 咗啦，然後佢咧就會叫我哋去買翻佢一 pad 嗰啲工具啊， 呢個又係重點咯， 呢個就係 叫你買嗰啲嘢啊嘛。 咁你話如果問我嘅，咁嗰個工具其實當然喺網上面買就一定係平過喺。已經係平過喺街買啦，咁呢個亦都係吸引到一般家長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原因啦。你價錢梗係行先啦，好多時係咪先？咁我買咗佢嗰 pad 嘢之後，有齊曬所有嗰啲咩粉彩啊、筆啊，即係一紮嘢。總之佢逢親佢個 syllabus 係要用嘅工具咧。其實佢個 set 嘢好似一個包裹你就已經係包咗噶啦。跟住咧，你一俾錢買嘅時候咧，買埋個 package， 再買埋啲工具之後，佢就好似速遞公司俾你。 即係你可能兩三日，你屋企就已經收到包裹。 其實佢賺就係賺你呢啲錢啊。 嗯， 即係佢呢啲工具，譬如好似正話講健身嗰、那個，佢、同你上嗰啲堂、Zoom 堂咧，其實佢唔係賺得話超多，即係除非佢係一個名牌教練嘅啫嘛。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就係間公司要賺你，你幫佢買器材嗰嚿錢咯。嗰嚿嘢先至係實太太即刻賺咗你嘅錢啊嘛。 嗯，咁呢個係呢、這個肯定係㗎啦。咁同埋咧，我發覺佢哋嗰啲嘅包裝啊，或者係佢入邊啲工具咧，其實都做得越嚟越專業啊。即係佢唔會俾你覺得我係郵寄過嚟俾你，就有少少即係敷衍你咁樣，就冇呢啲感覺。佢入邊嗰啲無論係筆嗰啲，譬如毛筆嗰啲油畫嗰啲毛咧、通常你有啲渣嗰啲咧，即係。好粗噶嘛， 水彩筆嗰啲 係啊，水彩筆佢哋都好靚嘅，咁、所以我又會覺得喺工具嗰度，你一打開就覺得，其實都唔錯喎，因為我都係諗住試下咁樣。 不過你講起嗰啲呢啲呢一類型叫做 Zoom 堂啊，啲 Zoom 堂，其實之前咧我都要不得不講一講自己好有遠見。最初疫情未到嘅時候，冇人會諗呢一樣嘢噶嘛。咁跟住疫情咧嚟咗嘅時候，大家唔可以見面，咪全世界都話喂點樣上堂啊、？Zoom 堂啦、啊。咁嗰陣時咧，我已經講咗話喂。一定咧，大家會好快咧，即係最初話唔慣嘅，哎呀唔慣啦、見到個真人好唔慣啊，跟住必定慢慢會慣。慣咗之後咧，到你再要翻去面授嘅時候咧，又會好唔慣。哎呀，唔可以 Zoom 啊，我慳咗好多交通時間嘅、我喺屋企咪得咯，唔使見面啦，你又會唔慣噶嘛。咁但係咧，啲人就會覺得啊，一定係會邊一樣取代咗邊一樣嘅，譬如話出咗 Zoom 堂，Zoom 堂好似會取代咗面授。面授咗可能翻嚟嘅時候又取代翻 Zoom 堂，我話唔會嘅，只係會開多咗一個 market 出嚟，就係以後面授係一種，多咗一種叫做 Zoom 堂，兩樣係同時出現嘅啦，一直出現， 可以揀咯，即係互相補足咯。你好忙嗰時候，你咪上 Zoom 咯喺屋企，但係有啲嘢你其實係享受個氣氛噶嘛，即係我當譬如你做瑜伽咁樣，咁、你喺屋企即係實有好多外在嘅，即係譬如有小豬喺度啊，或者好多台台凳凳啊，即係嗰個環境一定唔係最舒服，令到你最放鬆嘅。有時譬如你學呢啲興趣班，你都係想即係離一離開，即係去換轉另一個環境。景啫嘛，即系你画画间画室有个景俾你嘅咁样，咁所以系咧，我都同意钟哥讲嘅，即系两个需要嚟嘅。 同埋咧，呢个 Zoom 堂嘅 market 一定会越嚟越大嘅，好简单，因为大家都唔想再出街嘅。因为除咗话你惊话疫情之外咧，其实最重要系因为你可以足不出户做晒所有嘅嘢，你连嗰啲交通时间都偷鸡噃。偷雞咗啊！ 咁網堂有網堂嘅好嘅，咁、如果你話有陣時學啲興趣班，可能成班同學仔一齊見到面、握到手咁上堂，又係一個開心嘅氣氛嚟嘅。 鬆握手， 係啦、 啊，最緊要就係持之以恆啦，點樣嘅方式都唔緊要嘅。 拜登又話喺疫苗注射方面，美國將喺全球範圍提供3.7亿美元援助資金，並會向全球疫苗免疫聯盟提供超過3.8亿美元，喺最有需要嘅地方處理疫苗分發問題。市場關注恒大債務危機會否蔓延並影響環球金融市場。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認為，恒大集團債務問題似乎是中國特有，美國企業並沒有類似問題。他指作為發展中經濟體的中國，債務非常高，但認為中國政府正努力令債務受控。鮑威爾說，美國面對恒大債務的直接風險很小，中國大型銀行面對的風險亦不大，但事件可能會影響環球金融狀況。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67美元，賣出1767.68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日元109.86，瑞士法郎0.927，加元1.279，人民幣6.466，英磅對美元1.362，歐元對美元1.169，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699。天氣方面，一股清勁嘅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新界东北部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上午8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东南偏东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一带。 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车多，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百福道上山方向都是车多缓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窝打老道去返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咁另外呢，太子道西去返旺角方向呢，近住喇沙尼道一段呢都係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啊，咁一带开始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开始车多。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支路慢车，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今届全运会，香港派出169名运动员出战18个项目， 分别是剑击、单车、射箭、体操、田径、棒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沙滩排球、高尔夫球， 还有武术、拳击、跆拳道、空手道、烹岩、皮筏艇和马术。 支持香港运动员， 紧贴港台电视32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呢隊嘅搖擺樂隊咧就唔係一般咧好簡單嘅搖擺樂隊，因為佢哋咧都比較電子化，譬如呢一首新歌嘅 bassline 咧可以話係非常之浮啊 ！Imagine Dragons 嘅新歌 Monday。 When you're down, on your love, I take the past and I turn it up. When you face to the floor, I take the dial, turn it up more. 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九位，好有型的一对摇摆乐队 Imagine Dragons 的新歌 Monday。 Hong Kong 康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八点十一分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 ，Kitty 钟哥，你哋好， 系啊，你好啊，咁啊，要补翻一句啊吓，继续咧追月再追，追月都愉快。头先喺网络上边咧睇到张照片啊，就系话，唉，今日早餐咧又要食月饼啦，连续食咗六日啦，真系好挂住餐蛋面啊。咁啊，唔知今日咧有冇机会听完呢个环节咧，加多条肠都好啊，揾到啲投资机遇咁啊。Dick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下大市嘅走向啦。究竟港股休市嘅时候，美股又发生咗啲乜嘢咧？唔该晒。 好，咁啊，讲到呢一个中秋节，由迎月到中秋到追月到一追再追，追月到可能追追下咧，其实跟住已经好快咧又完咗啦。咁唔系，咁啊嚟紧仲有国庆又有假期嘅。咁啊，简单啲讲啦，其实都真系年年都有中秋，年年都有月饼食。咁其实咧，股票市场都一样嘅。正所谓月有阴晴圆缺咧，股票市场咧都有高低起落。所以咧就大家都要即系讲得即系正面乐观积极少少咧，处之泰然啦吓，亦都即系唔需要太过介怀嘅。咁啊，你话头先阿 O 都讲到，喂，咁美股点啊？喂，都算系咁啦，弹翻啲啦吓。其实都唔系弹翻啲啦，弹翻都唔少噶啦吓。即系纯粹讲，你话喂，我哋都好关心嗰啲中概股啊，啲电动车嗰啲股啊，嗰啲咁样咧，其实都已经有所回升。咁所以今日你话会唔会啊？即系放完个假期。好翻少少啦，個市場氣氛望就咁望啦，咁同埋美股亦都彈翻啲嘅，咁都彈翻都成100%噶，以道指啊，以即係納指標普嚟講，咁講到近呢段時間，大家都知即係由政策兩個字呢度蔓延到共富兩個字咧，就成為影響即係港股情緒嘅即係最主要嘅兩個原因啦。咁我諗喺而家呢一刻咧，都可能會冷靜落嚟嘅。咁而你話好技術性嘅角度咧，我仍然相信恆指咧，去到即係23,300咧呢啲位置咧個支持力度都有相當嘅，即係嗰啲所謂黃金比率咁嗰啲啦，係，但係嗰啲表我不提啦，唔重要啦。咁總之而家呢一刻咧，大家都會睇住嗰幾樣嘢噶啦。第一就係話由現在到國慶啦，咁會唔會有好多嘅政策出嚟咧？我又覺得可能會剩翻少少嘅，這個我預期啦。咁第二咧就係話，咁對於個別嘅即係話要違約嘅公司嚇、啊，甚至乎而家去到都好惡劣嘅狀態，包括恒大啦，即係標準普爾都已經俾到佢最即係所有嘅債券嘅評級因為咧平時我哋講垃圾級別咧，其實都分好多隻嘅，即係垃圾都唔係就咁係一隻嘅，都分好多隻。咁佢而家已經去到垃圾級別，差唔多最低嗰個 D。咁 D 咧其實都已經係近乎，即係已經係可以話係有違約風險㗎啦。咁你話喂，真係會唔會技術性搞唔到數咧？咁唔知啦。唉，即係會唔會真係有啲咩即係東瓜豆腐三長兩短，真係係啦。即係呢個即係都講真，俾多一次又唔知係咪俾到第二次。不過對於成個行業嚟講嘅影響咧尤其是個別。上個禮拜應該咁講啦，係啱啱即係喺我哋放中秋節假期之前，譬如話大家都會見到，咦，中曬三條紅線噶啦，好似富力啊嗰啲咁樣。咁但係佢話啊，唔係，佢哋即係股東自己注資喎，即係抌翻少錢入去，即係好有誠意咁嗰只，咁個股價又彈翻啲。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喺而家呢刻咧，任何嘅內房啦，任何嘅物管咧，都唔係我嘅推介嚟嘅。始終亦都唔係講咗一個禮拜啦，都講咗好長嘅時間。即係我個比喻就係話，哎呀，你唔好唔信啦。總之罰起呢個學生嚟嘅時間咧，隔離嗰個乖嘅咧，都俾人攬埋一份嘅。即係呢個真係 即係叫做係有個連帶關係啦，有個拖累喺度啦。咁但係就都係嗰句過去呢段時間即係都係真係見到，就算即係基本因素比較好嘅內房股咧，都有個比較大嘅沽壓，就係基於呢個原因咯嚇。 嗯，緊要啦，我哋大家去食啲嘢啦，咁樣即係回一回氣咁樣先啦。 食咩好咧？咁樣，鍾哥。 嗱，如果呢兩日啊，的其 萬歲，鍾哥萬歲， 萬歲唔緊要，我哋今日萬歲食碗米粉先。 係啊 係 啊， 我睇睇咧，即係而家呢個淡仔咧，咁就今日招股啦。咁入場費每股大約係4000多元啦。咁但係佢計翻咧就3.33。至到4.17大約嚇，即係而家咁樣嘅股啦。 嗯， 咁但係咧，真係我食去嗰度食一碗，可以買到幾股噶咯。咁我其實應該係留翻啲錢去買呢個股份好啊，定還是都唔好諗咁多啦，食咗佢算數咧。 係啦 ，Dicky 點睇咧？ 嗯， 好啊。咁啊嗱，有陣時我啊覺得咁嘅，你即係好中意幫襯一間鋪頭，咁啊自然就會諗啊，既然我都咁中意幫襯，會唔會？在这个世界上都很多好像我这样的人都会喜欢帮衬，继而就成为一间赚钱的公司，所以呢我认购它呢就应该实食就没有天涯呢。嗯，是啦，都难两睇啦，这一个问题都真的都要再分析一下的，就不是说就这样我很喜欢帮衬，那我就觉得一定得。如果你说很简单讲一下究竟即是这一间都其实都几本地嘅，几香港嘅，咁呢一个嘅故事，究竟可唔可以延续去到资本市场上嗰个成功咧？嗱，即系简单啲讲，你中意食，同埋你系应该要去投资，究竟系唔系同一个答案咧？咁，简单讲，今次嘅集资嘅规模唔系细嘅，咁当然喺香港其实嗰个市场份额，即系都好难去比较啦。咁但系咧，就真系纯粹讲呢个品牌成功嘅一定系。咁亦都開始會拓展其他市場啦，即係如果上完市之後，新加坡啊、內地啊、日本、澳洲啊嗰啲咁樣啦。好啦，咁究竟值唔值得抽呢？我會覺得咁，即係如果你話純粹講，即係之前嘅業績又好啦，又或者其他原因都好啦，理論上其實都好靠即係所謂嘅補貼嘅政府嘅補貼，唔計咧，其實佢賺錢嘅能力咧都唔係話真係好理想，因為始終都係有個。咁都正常，因為呢段時間疫情啊嘛，係咪？咁但係大家會諗喎，咁其實咦都唔係個個都有外賣嘅喎，同埋咧就真係即係佢嗰個嘅即係入場嘅門檻啊。嗱，我唔係講個新股啊，我係講緊你入去裏邊嗌碗嘢嘅門檻。其實咧理論上睇下你嗌幾多個餸啦，咁但係咧其實都唔係咁高噶嘛，咁所以反映得到其實即係嗰個增長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咁理想。咁但係如果而家呢個股值再加埋而家呢個市場氣氛咧，我就一般般啦，即系我觉得唔系话一定要抽咯，即系你系粉丝啊，咁你咪去食一碗咯，系咪？真系好粉丝啊，咁 食两碗咯， 系咯，咪加多个餸咯，点啫？系咪先？唔系一定要抽只新股咯，我就觉得。 咁不过我最关心咧，即系永远我有一个，即系对于呢啲食市，跟住佢上咗市咧，我永远有一个疑问嘅。通常咧，我目测好多或者我试过咧，一上咗市之后咧。啲味道又同以前有啲唔同嘅， 嗯， 所以我反而關心呢一樣嘢 啲啊嚇， 係啊，上個市就真係咁啲， 掛住睇住個市啊啲廚師可能。 你呢個就經驗之談同埋強烈嘅 tips 啦，啲人咧我都會覺得上市之前咧就梗係跟得足啲嘅，上市之後咧就嗱呢個係我嘅經驗啊，我又唔想講翻其他嗰啲，不過真心講香港上市嘅即係餐飲嘅連鎖店嘅股份咧成功嘅係少咯，即係呢個都係歷史上高話俾我哋聽嘅好客觀嘅事實咯。 好咁啊，大家考慮一下啦。咁啊頭先阿 Dicky 都提到，唔好俾嘅氣氛咧就牽住走咁，但係睇睇呢個。豪赌股咧，其实个气氛就真系麻麻地啦。上个礼拜咧，报错咗2-3%啊。咁原因就因为呢个澳门嘅博彩法修订啦，咪推出咗超过一个礼拜噶啦。咁不过澳门政府咧就仲未话为呢个新赌牌嘅数目啊、批级嘅年期等等呢啲关键嘅问题咧透露更加多嘅资讯。咁啊 ，Dicky， 你觉得系咪嚟紧如果即系喺啲余下嘅咨询会，譬如释放翻一啲比较大家安心嘅信息，咁啊呢一啲？豪赌股咧有望都可以即系提振翻少少，定系喂咁又加上疫情都难搞住，大家都唔好谂住啦。咁你点睇咧？ 好呢样嘢咧，都其实令到市场都好震惊噶。嗱，因为咁，其实咧。 所謂嗰個賭牌六個正嚟多次六面嘅賭牌三正三負嘅，出年六月就會到期。咁喺到期之前有個諮詢，其實亦都好合邏輯。諮詢得嚟亦都唔可能兩三日、四十五日，我又覺得都好正常。但係市場咧就驚弓之鳥啦，即係呢個消息一出咧，好似就冇咗個牌咁樣啦。 心理一嚟啊，即刻 係啦，就全線咧過山車就係由高位落嚟嗰下，咁啊大部分啦、啊跌成三成噶、哦，銀河娛樂當日都跌成兩成、哦，咁其實係一個點樣呢，即係簡單形容就係一個恐慌性嘅拋售嚟嘅。咁但係你話好啦，咁個結論係點呢？會唔會諮詢完之後，即係究竟而家嗰三正三負嘅持牌嘅借博取營運商，究竟會唔會攞唔到個牌呢？嗱，我覺得我睇法好簡單啦。當然税收。是對於即係澳門嚟講咧，博彩業係即係供應係最即係大啦個比例，呢、這個唔使講啦咁甚至乎將來你話會唔會都攞得翻曬啲牌咧？我覺得六個會唔會有機會仍然係維持翻六個咧？有呢個機會喺度嘅。但當然可能喺嗰個續牌條件會有更加多嘅附加嘅一啲嘅要求，包括係投資更加多一啲非博彩嘅元素。但係一句講曬啦，咁啊時間關係啦。我就會覺得咧，即係最恐慌嗰下要跌嘅咧，就跌咗落嚟噶啦，已經。咁但係你話係咪會可以彈翻曬上去之前，即係諮詢文件前嗰啲高位咧？呢、這個都難啲，因為始終你話由通關啊，到而家呢一刻佢哋嗰個盈利嘅能力啊、狀況啊，咁其實亦都係有所轉差。咁但係我諗，即係最壞嗰個情況叫反映咗咧，佢講曬下。 咁啊，唔該曬 Dicky 啦。咁啊，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好持有嘅，唔該曬。 聽日再傾，唔該 Dicky， 拜拜。 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咧讲呢个优惠咧，实情又唔系算系超级优惠，不过几有趣，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拉埋小白一齐去倾下。 好啊。 咁啊，我知道小白咧就唔系好中意饮咖啡嘅，所以你一阵咧静静地听就啱噶、欸。 其实我好中意咖啡嘅蛋糕。 嘅蛋糕。 跟住咧，仲有就系中意其中有一只嘅牌子嘅咖啡，因为我就系唔知点解、 那 個，真系饮嗰只咧，我唔会特别手震同心跳噶。 系系系。 好奇怪。 嗱，睇下 你唔饮奶类啫嘛，斋啡你都唔啱。 得啊，唔得。 唔得啊！揈揈揈揈，隻手要揈揈揈揈揈咁樣噶。 哦， 按唔到 panel 噶啦。 係啊， 撳住隻手。 聽眾辛苦啊，咩聲一大一細，一大一細震下震下咁樣。 咁錯嘅點解？哦，佢飲咗咖啡。 飲咖啡啊咁樣。咁啊，但係我知道鍾哥有陣時，譬如傾嘢都會喺咖啡店嗰度傾啦，或者寫下稿啦。咁啊 ，Kitty 都中意飲咖啡。 係，我中意啊。 我自己譬如做咗晨光之後，我真係舊時我真係一杯咖啡都唔飲。一做咗就真系， 睇你唔出、啊， 真系我旧时真系好憎饮咖啡。 我去嗰啲大型咖啡连锁店咧，其实我唔系中意饮佢杯咖啡嘅，我 系 中意个气氛嘅啫， 即 系扮下文青 feel 啊嘛， 系 同埋好中产啊，哇杯咖啡咁贵又唔抵饮，你都仲坐喺度，你仲唔系中产？ 系啊，四十零蚊一杯啊，都唔平噶吓。咁啊今日讲咧一间新开嘅咖啡店，咁喺中环啊，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啲咖啡铺咧个纸杯咧，其实都好浪费嘅，因为好多人咧。其实就喜欢个纸杯的感觉，即系譬如你话中环嗰啲上班族 咧， 佢中意攞住好似自己喺华尔街咧，即系翻紧工嗰种咁嘅节奏。 好忙啊，系 啊，我要攞翻公司饮啊咁。 咁咧、有阵时咧，有啲喺堂饮啊，即系喺翻坐翻喺度静静条条饮嘅朋友仔咧，啲店员话：哇，不如俾只瓦杯你， 瓦杯定纸杯俾你拣噶嘛？ 纪杯， 佢饮完都要拎走，纪念品咁。 系啊， 瓦杯都拎走。 系啊，其实咧，首先咧， 唔好话 瓦杯咧系好饮啲嘅咖啡嚟讲，系因为佢个保热度高啲啦，咁就令到嗰个咖啡豆嘅输送系好啲，所以识饮咖啡，如果连锁嘅美式嘅咖啡店饮，一定要用瓦杯。 但系咧识饮嘅应该自己屋企冲啦， 系啦， 自己磨， 因为佢哋嗰啲咖啡连锁店啲冷气都好冻噶，咁所以你嗰啲瓦杯咧，其实都系好快变咗冻咖啡咁样。 所以你要即刻要饮个第二杯咯， 系啦，所以识嗌就会嗌冻啡咯， 系啊， 因为你 keep 到个温度， 由你个口讲。出嚟，的确系太睿智啦，小文。好啦，今日讲咧呢间咖啡店新开嘅，佢个杯咧都可以食得嘅，好似甜筒咁嘅质地嘅、 我食过啦， 系咪你试过啦？ 我试咗啦。 我好想啊，我好想试一次，因为咧我觉得第一环保啦，第二咧你横店杯咖啡都去到成四五十蚊啦，你不如有啲嘢俾。我有啲嚼勁，咬咗佢，我嚟食咗佢嗱， 一餐嚟。 我想問，咁佢係餅啊，定還是係糖啊？ 即系个杯啊， 佢嗰个质地，佢啡色嘅，你望落去咧就似纸皮咁样啦。 但系咪 咁硬嘅？佢似系饼干嘅，但系比我想象中，我初初以为啊会甜甜地啫，好有味道。其实佢又唔系嘅，并唔系，佢冇乜特别好香嘅饼干味啊、牛油味啊或者甜啊。其实佢又冇乜特别嘅。我谂我唔知佢系咪唔想太影响到咖啡嗰阵味啦。咁嗰个店员都好好嘅，即系你嗌完之后咧，佢会教你，佢就摆低嘅时候咧，嗱你饮到一半到嘅时候。然后就可以开始吃的了，咁即系你一路食咧，咁啊仲继续饮啦。 系系系，可唔可以问？ 即系唔好太贪心，即刻咬跟住成杯咁样写出嚟。 可唔可以佢攞牛油啊？茶落去杯好味啲咁样 系嘛？啊，呢杯咖啡$58啦，咁啊，我就唔评论佢个味道，因为得 Kitty 饮过咁啊。不过我觉得呢一样嘢都几环保噶，即系成日话点样可以循环再做咧，都谂多咗，不如食咗佢更好啦。嗱，佢有嗰个指引嘅，佢话呢杯咖啡咧，你大概40分钟内咧就 finish 咗佢，即系饮晒佢连埋食咁样，佢就唔会漏出嚟。大家好惊，喂，你嗰啲饼干会唔会 顶到几耐啊？会唔会淋咗噶？ 漏到成手都系噶， 呢个嚟得太迟啦！以前咧，即系电视台啲筹款咧，未可以攞只碗出嚟打烂佢，跟住吴光师傅食咗佢，吞咗落肚， 系啊，哇，真系牙片啊， 就 系、 是，好明显系呢啲整噶啦， 应该系嗰啲特技嗰啲糖胶玻璃啊， 呢啲嚟噶， 所以小朋友唔好学咁啊， 系啊，家庭观众唔系啊，家庭观众嘅节目，点知小朋友系家庭观众，我记得旧时 TVB 讲嗰、那个， 不过呢啲咧，除咗杯咧，即系阿 O 讲开环保咧，都有，即系近呢几年都见到好多嗰啲餐具都系用呢一啲嘅物料做嘛，又系话啲叉咧。可以食埋嘅， 我唔得喎，食埋一叉喎，我覺得。 你食埋個杯你又得咧？ 嗰個杯有啲似甜筒 feel 啊，因為、即係佢頭先個照片顯示我，即係我又未試過，你又試過啦。我以為係甜筒 feel， 咁你食甜筒其實都幾好噶嘛，即係個感覺或者即係嗰個心態都可以 happy 啲。你食只叉又幾好啊？食把刀咁樣，把刀食得㗎，蒙生你食埋把刀。 即係一切完嗰條腸之後，你食完啦？未咯，仲有隻叉。 喂，我好奇有冇得賣走㗎？嗰、那個 take away 噶， 咦？我嗰日係坐喺度飲噶，因為 唔得噶係嘛？ 唔知喎，我好奇嘛。 我諗可以買， 唔係啊，因為擺下會唔會嗰啲 淋咗咯，跟住又 溶埋添啊！ 喺條街度拎住嘅時候又溶咗。 咁閣下自理啦，佢唔同你講咗40分鐘，好飲咗佢咯。 咗啦，係啊，你知㗎，你買嘅時候知㗎嘛。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9月23日是一年的第266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99日。2018年9月23号广深港高速铁路由福田至香港西九龙段正式通车。铁路分为三段建设，最早的广州南至深圳北段在2011年12月26号开始营运。深圳北至福田段在2015年12月30号通车。铁路全长142公里，路线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现时最高营运时速300公里。铁路主要为广州市、东莞市、深圳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连接全中国的高速铁路网络，路线北端与京广高速铁路相连。9月23号出生的朋友是天生的突破者，喜欢各种挑战，穿越任何关卡，拥有如攻而山般的坚强意志，容易受生活各种事物吸引，偏向孤芳自赏，好高骛远。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大型基础建设，可不可以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大型建设带来的方便，我们有没有好好珍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英国首相约翰逊就近日的潜艇外交风波接受访问，说自己已经促请法国总统马克龙平息对英美和澳洲新伙伴关系以及核潜艇合作的愤怒。约翰逊形容一些最亲密的朋友是时候控制一下情绪，又强调英国和美国以及澳洲并非试图令任何人置身局外。美国、英国和澳洲上星期三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英美将支持澳洲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澳洲政府并随即宣布终止之前和法国海军集团签订采购12艘常规潜艇的供应合约。联储局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0-0.25厘区间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联储局提到，如果经济发展大致符合预期，可能很快就会减慢买债步伐。主席鲍威尔说，如果进展一如预期，联储局可以在下次会议采取行动，将在明年中完成缩减买债计划，强调会循序渐进进行，联储局可以加快或减慢买债速度。另外，委员预计将会更早和更快加息，有一半委员预料联储局明年开始加息。鲍威尔说，在结束缩减买债之前不会加息。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说，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再次访问中国。克里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表示，相信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某个时候会面，但不知道具体时间。克里重申支持习近平早前宣布不再兴建新境外煤电项目的决定，认为是表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方面真的很认真，又形容会令中国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屯門龍鼓洲附近海面昨晚10:多有一艘木船和快艇相撞，木船上两名男子连同船上的货物堕海，水警救起两人，其中一名年约60岁男子昏迷送院后不治，另一名54岁男子留院治理。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两人乘坐木船从内地进入香港水域，54岁伤者涉嫌危害他人海上安全和非法入境被捕，案件交由水警总区重案组跟进。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5.25美元，卖出1766.2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7，日元109.87，瑞士法郎0.927，加元1.28，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小沥源路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到去亚公角街，近住梅子林路。重复多次啦，就系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小沥源路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翻过去亚公角街，近住梅子林路。咁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联合道对出，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 塘方向，跟住油站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咧仲系排到去联合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沿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里安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车龙都好长噶，排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深水湾道嗰边咧，车龙去到南丰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圣约瑟英文中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咁后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嗰段咧都系慢车。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都系车多，车龙去到龙盘。阿家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路道；彩虹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显庆街嗰一带咧都系挤塞。咁喺新界方面，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咧头先曾经有意外发生咗，咁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第一带咧仲系挤塞，就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嗰段慢车，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科学园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I'm just running the red run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脱下衬衣，悠闲日子。 如日再这日结束，明日将每日重分。Listen to little things, and I'm just following the flow.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盛奔神骚动音乐。 为什么这么多动物都是四只脚，但是蜜蜂和乌蝇就有六只脚的？ 那你觉不觉得蜜蜂和乌蝇飞的时候很吵啊？ 觉啊，那又怎样啊？ 那他们就要生多对手出来掩住自己对耳咯。 不同生物的身体结构都有他们的用途。看港台电视31生态生物环保自然节目，看多些自然，自然识多些自然。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今日一早咧就讲下鬼故啊！咁话说咧就想讲下呢一套，应该大家都未出世啦，但系咧个名字一定喺后期听过。 嗯， 环海奇情， 哦，个名真系听过， 听过啊，因为 《幻海奇情》已經由於呢套劇之後咧，好似已經變成講鬼故啊，或者講一啲靈異故仔嘅一個代名詞 咁樣。超自然嘢咁。 係，總之《幻海奇情》咯咁樣。有冇完全冇聽過啊？ 有聽過呢個名字、我以為係咪西片嗰啲嚟㗎？ 唔係，其實佢最早期咧就係一個 係 啊 西片名啊， 電視台嘅一個製作啦。咁當其實1976年嘅。 嗯。 咁當其時出街嘅時候咧，大家都好驚啊，因為哇呢、這個佢短篇十分鐘到一個故仔嘅啫，但係咧佢以當時嚟講咧，唔係話有啲恐怖嘢，即係唔係話會淋啲血出嚟啊，或者點樣，唔係嗰啲，係個氣氛同埋個故事情節令到你好驚嗰一種嘅。咁咧，譬如話今日可以講幾個，即係而家都有啲資料可以講下嘅。咁譬如話有一個咧，由阿張武孝個大 L 做嘅，叫做報紙。咁話個故仔講乜嘢咧？ 係 佢話。有一日咧，阿大 L 咧就唔覺意冚親個頭，跟住咧一醒咗之後咧，發覺佢望見睇到嗰張報紙咧，唔係當日嘅， 哦， 係第二日嘅 未來日、 未來報紙啊、哦！好啦，當你見到一張未來報紙嘅時候，你會做乜嘢？ 即刻睇下嗰啲 發生咩事咯， 睇下咩事啦， 會唔會中馬標咧？嗰、那個年代、 買馬。 阿 O 可以做呢個角色啦、哦，就係、是、啦。咁、佢就用呢 我好似大 L 啊，大聲啲啊！ 就用呢一種預知嘅方法咧，去睇第二日嘅報紙點樣去揾錢。咁、於是乎咧，佢真係變咗個富翁啦。 哦， 咁但係即係成個生活唔同曬咧。以前就好老豆，跟住話變咗個富翁，跟住結婚生仔，好開心啦。咁佢每日都仍然可以望到第二日嘅報紙。點、知由於佢出咗名啦嘛，點知佢有一日望到張報紙咧，就係、是。哦，呢、這个富翁第二日死咗，咁跟住佢就好惊啦。 即系佢自己嚟， 佢自己死咗，咁、佢就好惊啦。咁佢再望落去嘅时候咧，佢话啊，佢话原来因为发生一单车祸而丧生，跟住佢惊到点样咧？ 唔搭车， 唔出门口咯， 唔出门口，即系唔出街咪冇事咯。咁点不知原来佢决定整日都唔出街，最后都系发生车祸。 吓、点做到咧？ 屋企嘅玩具车、 差唔多，因为原来佢个仔揸咗架嗰啲。细路仔话嗰啲车、 哦， 而令到佢撞到佢，跟住佢就跌亲，于是乎又系发生意外。 哎呀， 咁呢个其中一个 啦。但个报纸写车祸嘅，竟然 系啊。咁另外 有少唔系喎，好 creative 噶。其实呢个《幻海奇情》所有嘅桥，好值得借镜噶。 如果系呢个啱 Kitty 听啦，打麻雀有关。 咦，咁讲嚟听下啦。 你成日都会听到讲， 听完之后唔够胆再打噶，系就唔好话。 你而家成日有人讲噶呢句说话，打麻雀叫咩？如果你一个人打只西出嚟， 哦四个。唔好跟住一齐打， 唔好打叫做咩四人归西啊嘛， 最经典啊呢个 呢个古仔咧就系讲就系四个女人打，即系四个师奶打麻雀，咁一个唔信，且打咗第一只出嚟之后咧，第二个又打，第三个又打，最后第四个咧呢个咧角色咧就阿白欣姐识嘅，咁啊我唔信，且佢打埋第四只西出嚟，于是乎咧，哎呀大家利是四人归西唔好意头噶，惊乜嘢啊？最后咧一家赢三家。赢晒嗰三个师奶，咁佢哋走嘅时候，殊不知呢三个师奶咧，真系发生咗车祸，一齐走，跟、住四个真系归咗西啦，三个归咗西啦。咁阿白欣姐咧就好惊啦，哇点算啊点算啊？咁跟住佢夜晚发梦，就话见翻呢三个师奶，佢话 叫咗你唔好打噶啦。 唔系啊， 我哋仲打唔打牌？ 唔系、啊，我再准确啲啊。我今晚十二点嚟接你， 哎哟， 咁跟住阿白欣真系好惊， 听到都寒一寒， 系咯， 好惊好惊咁样。跟住最后咧就话，又用嗰招啦，我唔出门口咪得咯。于是乎佢就唔出门口，佢原本就约咗另外一个师奶咧就话， 再打 今晚再打嘅， 再打啊， 都唔打住， 系， 哇，过咗十二点先，过咗十二点先出街打， 系， 因为佢好难赌啊嘛， 叫佢上嚟自己屋企打咪得咯。 咁跟住 嗰个年代啲。即系家庭主妇好中意打牌， 跟住佢系咁望住个钟，笃笃笃笃，哎呀，过咗十二点啦，冇事。跟住另外嗰个师奶就上嚟，成，佢叫阿成嫂啊嘛，成嫂啊，我哋出去打麻雀啦，出咗去啦。咁殊不知，出咗去之后冇耐咧，门钟又再响。咁跟住咧，阿成嫂老公，即系阿成大哥啊，跟住咧就再开门，先至见到嗰个师奶嚟敲门，我嚟接阿成嫂啊，去咗边啊？ 吓， 咁跟住 俾人接走咗咯。 跟住咧，佢再望一望。 個鐘原來係未過十二點嘅。 哎呀， 哎呀，好驚喎、啊哎！喂，原來幾驚嘅喎。 等等先， 聽到都驚喎。 係鐘哥演繹得好，你留意翻。 嗱，本身都驚嘅。 其實你可以上翻 YouTube， 可以睇到 呢幾個字，你又會睇翻㗎啦。 而家睇唔到，要去翻佢哋嗰個收費頻道先。 係咩？我 要俾錢 係咩？我 要俾錢先睇到。 明白明白啊，咁咪俾咯，咁好睇 係啦。咁另外 睇喎， 呢個又係啦。咁但係譬如四人歸西而家衍生出嚟嘅就係四人歸西冇事㗎。 系，因为我哋打台湾牌都要追噶啦，四个打完之后有钱攞。 但系你唔好再打只一同出嚟咯。 哦，就一 同贵势啊，咁就。嗱，讲埋呢一个，呢个就叫死之境界。咁就发哥周润发当年一个经典嚟嘅。 嗯。 咁佢就话说咧，阿发哥即系佢喺条乡村里边。咁话说阿发哥同另一个当其时嘅演员叫严秋华，咁跟住咧就话佢哋静静鸡，喂，今日有个新娘子嫁人啦、 啊， 佢哋谂住咧就装下究竟个新娘有几靓， 佢新娘， 又未住，咁以前佢哋知嗰啲乡村啲屋咧，嗰啲窗门好容易推开噶嘛，咁、啊、又会装下先，啱啱见到嗰个新娘化紧妆，咁、应该会好靓噶啦，谂住去装佢啦，咁我哋两个咧就探头入去个玻璃窗，嗰唔系玻璃窗啊，嗰啲普通嗰啲一个框嗰啲窗咧，望一望先，跟住推开嘅时候。突然间阴风阵阵，里边黑晒，跟住呢个新娘回头一望，睇下边个装佢。 系 点知一回头望嘅时候呢，原来佢冇眼耳口鼻嘅。 哦， 以当其时嚟讲，个特技真系好厉害。因为佢真系即系有啲嘢遮 走晒， 蒙住咗， 蒙住咗噶嘛，冇 CG 噶嘛，佢即系搵啲嘢黐咗，跟住油翻啲颜色落去啦。冇眼耳口鼻，跟住就好惊啦。好啦，咁如是啫，发哥就话：，走啦走啦，跟住咧就拖咗严秋华只手，谂住走啦。点知拖佢手嘅时候，见到咧，阿严秋华突然之间讲咗一句：，你走是走啊，俾翻只手我先走啊。跟住阿发哥一攞只手，原来只手甩咗出嚟噶，咁跟住咧，佢即系当然啦，吓到魂飞魄散， 我都魂飞魄散啦而家。 佢走咗之后，佢睇翻张报纸先知道，原来佢嗰条村就系、是、早几日因为鼠疫。全条村啲人已经死晒， 哇，都几好睇。 咁呢个就幻海奇情啦。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可以睇，有阵时呢啲好多经典嘅古仔，其实以前都拍过。不过有一个咧，我系记忆好深。不过唔好意思，我唔系太记得系咪幻海奇情，我好想分享一下。可能唔系幻海奇情嘅。咁但系咧，即系又系一啲即系电视台拍嘅鬼故啊嘛。我好记得系边个做咧？贾斯乐，佢系做嗰个其中一个角色嘅。咁话说咧，就有一班人。即係一班當時嘅年青人坐曬喺度圍曬圈喺度講鬼故啦，每人講一個，咁大家都好驚，好驚，好驚。咁跟住咧，最後見到嗰陣時係夏天嚟嘅，咁所以大家都著咗一啲譬如短袖衫啊、背心啊咁樣啦。其中有一個演員咧，如果冇記錯，我唔敢肯定係咪金國亮做啊，唔敢肯定。 金撐， 咁就好似一個演員坐喺度咧，佢係著住樽領衫嘅，即係大熱天時，賈斯又都問佢：，咁熱點解你著樽領衫啊？跟住佢話佢又冇答佢，然之後講佢個故仔。佢個故仔咧就係講有一個年青人行下一個火車軌嘅時候跌低咗，跟住俾火車剪過，跟住咧得咗個頭啦。咁然之後咧講完之後呢個鬼故之後，跟住就翻去現場，咁就大家望住佢。啊！点解你着樽领衫？唔通你就系、是哦、哇？一个咁样嘅故事咯。咁所以，所以有时咧睇呢啲嘅古仔，即系一啲叫做经律又好，或者幻海又好啊。呢啲古仔咧，而家就大家咩都叫做哇，好幻海奇情、啊。原来就系同呢个古，即系呢一个电视剧嗰个名嘅由来有关嘅。 世界已不在，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开一个激激海，来激激海，能越痴越痛越有未来。 界已不在，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破一道荆棘海，来荆棘海，能越刺越痛，越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觉得伤害，若你在叫我归来，归来，荆棘海，然后你在我在。 8:52，听过游泳儿的荆棘海。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法文啦。正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不过原来不是只是不如意的事情。身边总有一个头头碰着黑的朋友的。有时你会安慰同他讲，唔紧要啦，万大事我都会陪喺你身边嘅。咁到底呢一句咁感人嘅安慰说话，法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讲到作为好朋友的你，如果你身边的好友遇到啲唔如意嘅事情，你好多时都会安慰佢一句，万大事我都会陪喺你嘅身边嘅。呢一句说话如果转咗做法文嘅话，就要话 Je suis toujours avec toi。Je suis toujours avec toi。呢句说话可以尝试下逐个字翻译翻做英文俾大家听下。Je suis toujours avec。哇，其实每一个字都有它单独的意思的。例如 je 就是 I 的意思，就是我了。Je suis 就是 I am。而中间那个 toujours 就是解 always， 即是经常。而后面的 avec toi 英文就可以翻译成 with you。所以整句意思如果都翻译成英文，就是 I am always with you。I am always with you。咁咪即係话我会经常陪喺你身边囉。下一次当你嘅朋友垂头丧气面对失意嘅时候，你都不妨同佢讲一句 Je suis toujours avec toi。Je suis toujours avec toi。希望你同佢讲緊呢一句 I am always with you， 可以令到佢感受到自己不再孤单，身边永远都有人支撑。 喂 ，Kitty， 点啊？ 头先咧都有讲话啊，有一间米线铺啊招股啦。 系啊， 喂，其实你中唔中意食米线？我想请问一下你。 一般咯，唔会特登食咯。 但你系好辣之徒嚟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我有阵时都系谂。其实食辣有好多方法啦，有多嘢都好辣啦， 系啊， 唔一定要喺米线嘅层面嗰度展现。 所以我咪唔系成日食咯，我通常几时会食咧？就是、一个人嘅时候， 我一个人、啊， 一个人谂住快快脆脆搞掂咧，我通常就系食下啲粉面啊咁样，谂住快脆咁就走噶啦。 哦，咁一个人我中意食细蓉，中意食嗰啲云吞面啊、牛腩面嗰啲，即系超快噶嘛嗰啲。咁但系我反而觉得，即系譬如呢啲连锁米线铺咧。嗯、即系唔系净系讲呢一间，其他都系啦。其实都几耐嘅，即系整碗米线出嚟咧，佢、唔快。但系咧，真系讲快咧，牛腩啊、牛杂铺嗰啲牛腩面咧，真系超快。 系， 因为佢咧，剁落啲葱，跟住系咁。嗰啲碱水面咧，我怀疑系十秒就已经落好，真系。 所以有时食到胃都痛埋，真系。 系有啲好硬噶嘛， 未淋啊， 未淋，即系硬噶。 系啊， 即系啲粉丝冇浸过，整粉丝煲咁咧。硬骨骨咁样，好似食紧饼干咁样。咁但系即系点解讲呢啲米线咧？其实我觉得都除咗你话米线流行之外咧、其实香港咧都好多咗好多呢啲四川嘢，近呢几年咧涌咗入嚟啊。譬如咧有嗰啲咩重庆酸辣鱼啊，跟住又话重庆鸡煲啊，四川鸡煲啊，即系总之重庆同埋四川咧，即系依家仿佛系食辣嘅一个标记嚟。 我其实几开心、啊，即系原来越嚟越多地方有呢啲辣嘢食咧，咁然后你又可以即系叫做同啲志趣相投嘅朋友，口味差唔多啦，系啊，重口味嘅朋友、一齐都揾到个地方聚一聚脚咁啊。不过我想讲都唔平，其实有啲咧真系都几贵。 系啊，我记得食过一个干锅啊，依家咪好流行嗰啲干锅嘅。 正、我中意呢个， 你又中意系嘛？ 即系如果你话嗰啲麻辣米线同埋呢个干锅啦，我就一定会拣干锅。 干锅咧，咁佢咪有鸡嘅干锅啦，同埋田鸡嘅干锅啦， 有好多嘅。 我食过有双鸡干锅咯，咁我一开始嘅时候唔知佢讲双鸡系咩意思，原来就系鸡同埋田鸡咁样，咁跟住就整啦。其实都几野味啊，不过咧讲真，一兜咁嘅佢用个镬仔咁样啦，整好晒好多 有好多配菜啊、 香料啊、配料 啊咁样系啊， 系啦，好多嗰啲辣椒啦，嗰啲辣椒我觉得我嚟点缀嘅，其实咧你未必摆喺口嗰度食，同埋你食唔到佢嗰皮 香味啊嘛，你见到红卜卜你已经开胃啦嘛。 OK， 系啊，但系咧一兜咁嘅。大概成二百几蚊，其实都几贵。我觉得即系喺香港食辣嘢咧，即系唔系一个比较廉价嘅一个消费嚟。 但反而我又觉得、原来都几大嘅个市场，即系我开极都仲有。 有，依家直情有啲铺头，我近排经过尖沙咀，有啲铺头系斋做麻辣烫噶嘛，企喺度一碗咁样俾你即刻喺度食，哇， 都 得 正啊，系啊。 点解我讲呢个咧？我记得啦，我琴日去大围就想食呢个寿司鸡，嗰个 肠粉， 喂，原来冇咗啦，依家 咩系搬咗啫？ 搬咗去边啊？ 搬咗喺 你话俾我听嘅 工联会附近咯，后边咯， 系咩？ 系啊， 我真唔 你又喺翻火车站对住 系啊，跟住我氹氹跨行完一转咧，成个屋苑都行晒啦，冇啊！ 问我嘛， 我唔知道你知道嘛， 食家嚟噶嘛。 如果我知道你知道，我一定问你啦。搞到我琴日冇得食寿司鸡肠粉，几咁啰啰挛啊，个人啊！ 龙尾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而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排到飞鹅山道噶，咁就讲多次啦。 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但系最主要咧就影响咗清水湾道落翻龙翔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另外咧，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喺飞鹅山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收费广场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就喺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车龙排到去里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屈地街，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落返渣华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慢车，龙尾在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我是车淑梅啊，晨光第一线这个名字我记得是徐益雄改的，我是第一代的女主持，主持了成十几二十年，之后呢加入的就有彭晴、嘉明、朱海婷，不过我最看好的晨光女主持呢就是现任那一位啊，崔神厨房的 Kitty 崔洁彤啦。 多谢淑梅姐，我会秉承你的专业精神做好晨光第一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心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虽然联储局表示短期内即将收水，但系咧未有提供具体嘅时间刺激美股咧继续做好啦。道指咧结束连续四日嘅跌势，收报34,258点啊，升338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4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都升啊，升150点。睇嚟今日咧科技股都继续有运行咯。港股 ADR 咧收涨啊295点啦，恒大美市啊爆升37%，究竟啊，今日咧市况系点睇咧？转个头你就会知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成日都话咧做饮食业难做啦，但系有啲咧。 嘅老闆咧就可以生意咧一間又開一間啊，一檔又開一檔嘅，咁啊請嚟咧阿 Ken 哥啦、鄭鑑元咧同我哋分享一下。早晨 ，Ken，Hello， 大家好，早晨。 先問一下你啦，嗱，點解會一開始咧諗住做呢個飲食業嘅生意啦？我見到你個都好廣闊啦，可能有啲老水嘅餐廳又有啊，有啲日式啲嘅感覺又有咁樣，咁啊我應該講唔曬嘅，轉個頭交俾你講下你嘅飲食。嘅生意嘅版圖啦，咁啊 ，Ken 先講下，一開始點解會挑選咗飲食業去做呢、這個生意嘅 first step 嘅嚇？ 呢個首先要講講我自己的 background 先，我本身係做花式跳繩教練嘅，咁喺疫情期間，我諗大家都知道就係喺疫情期間，啲家長應該即係第一啦，學校停曬課啦，第二就就算係非學校嘅活動咧，其實啲家長喺最初頭嘅疫情咧，其實都唔係好夠膽俾啲小朋友出去活動。咁所以基本上系成个行业系瘫痪咗嘅，咁所以嗰段时间咧，我又坐唔定啦，又谂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变咧？咁所以本业即系跳绳嗰边嘅嘢咧，都花好多时间去谂，咁啊同一时间亦都会觉得啊，不如我又试下其他嘢咁啦。咁其实我一路以嚟咧，即系做生意又好啦，翻工都好啦，其实就最紧要系兴趣行先嘅，即 系 最紧要你中意嗰样嘢先得。因为如果唔中意嗰样嘢咧，即系翻下会好闷好辛苦。咁所以咧就即系拣啲自己中意做嘢啦。咁其实除咗跳绳之外，唯一最中意嗰样嘢咧就系饮饮食食。咁当然我即系除咗中意去饮食之外，其实我都对呢方面嘅即系比较有兴趣嘅。咁咁啱又遇着啊啲 partner， 大家都啊我哋不如即系疫情，大家都即系生意淡薄，不如搵啲嘢搞下啦咁样。咁所以就开始咗搞即系第一间餐饮咯。 第一间餐饮会系边一度咧？ 第一间就系、是、哦喺疫情最开头即系上年。十二月左右嘅時間就開咗間日式嘅居酒屋，咁就主要做 yakitori 即係嗰啲即係串燒啊咁樣咯。 做飲食業真係好難做嘅，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政策啦，可能又會千變萬化啦。有陣時即係都店主以至顧客以至員工都未必識。認得到咁冇辦法，呢、這個真係個比較新嘅情況出現咗，或者比較突發嘅一個情況出現咗。咁但係做飲食業都係啦，即係窮則變，變則通啊，即係常常都痛。即係黃家和和哥都有講啊，即係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咁冇噶，我哋跟住疫情嘅數字，我哋都要變化唔同嘅操作，靈活走位啦咁樣。咁啊問下 Ken 先，咁啊同一樣嘅情況，咁啊一開始開呢一間嘅鋪頭係咩時代？咁如果嗰個時代咧係好景嘅話，咁當然可以有一個爆炸性嘅擴張啦，係咪？ 就係啱啱喺疫情初期咯，我仲記得我哋疫情之後先諗住開餐廳，但係咧一去到即係諗住第一波疫情完，第一二波疫情完咗啦，諗住啊都唔錯啦，諗住可以即係我諗應該慢慢好轉就開啦。點知當我哋裝修好，準備開張嗰個禮拜，臨開張前三日咧，政府就宣布要停晚市，係、 哦、 第二次宣布停晚市。 嗯， 好似嗰次我記得一停就停咗兩個幾月嘅，好似 係。 咁嗰段時間就正正我哋做 yakitori 即係串燒嘛，其實就係即係燒好咗擺喺你面前咁樣。咁所以就呢樣嘢外賣唔到嘅，咁所以咧，本來我哋淨係做晚市嘅啫，即係一般香港居酒屋就係做晚市嘅啫。 嗯， 唯有就轉陣就變咗做 lunch 咯，咁好彩嗰段時間就叫做都 頂得住啦， 多朋友撐，咁嗰段時間都 keep 住有啲朋友嚟支持下咁樣，咁就叫做夠錢出糧咯，但係夠錢交租咁咯， 係咁，但係都捱過咗啦，最艱難嘅時間，至少依家可以俾你復翻晚市啦。啊，我又覺得阿 Ken 都幾進取喎，意思係咩？頭先你都講話，其實條時間線係講緊around 兩年到，咁已經有第一間居酒屋啦、燒烤啦，咁跟住你就會有自己間滷水嘅鋪頭。或者同啲清酒方面都有涉猎到，咁系究竟系摸石过河啊，定还是其实每一年自己都有一个好完整系统嘅 planning， 跟住就年头嘅时候要有呢三个格仔要剔满晒佢嘅，点、都做好佢，系点嘅操作咧？ 我谂 planning 系有嘅，咁但系喺疫情期间，我谂即系赶不上变化嘅，真系咁啊！所以其实原本咧就谂住系净系开。即係一至兩間嘅啫，咁但係後來見到、那個、 決定開十間係咪？ 係啦，佢要打十個，唔錯。 葉問，我要打十個，佢形勢都唔錯，自己又有啲財力，決定搏一搏咁樣係咪？ 都咁樣嘅，咁第二間咧就即係我哋咁啱又睇鋪咁啊，周圍睇鋪啊，諗緊喺邊度再開咁啦。咁啊咁啱睇咗鰂魚涌有個位啊，唔錯喎，嗰度咁啊就開咗第一間嘅 Pocky Bowl。 哦、 Pocky Bowl 係咩嚟嘅咧？就即係未必個個都知喺香港，因為都算係比較新嘅。雖然近年都即係開得比較即係好多鋪頭都。即 系 香港越嚟越多铺头系做 Pocky Bowl，Pocky Bowl 就系夏威夷嘅各切鱼生饭。 其實同日式嘅最大分別就係日式咧，主要係即係講求啲魚生嘅變化，或者係講求啲魚生嘅種類啦。OK， 咁但係其實夏威夷嗰次魚生飯咧，通常你嚟嚟去去見嚟見去都係嗰幾款魚生各切，咁但係佢就喺啲配料上高同醬汁上高咧係比較講究嘅，係啦。因為譬如日式你只係會見到豉油同埋 wasabi 嘅啫， 係啊係啊。 咁但係喺呢個夏威夷嘅各切生飯咧，會有好多唔同嘅醬汁啊，各樣嘢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哋，咁我哋揾咗個柱咧，就即係西同日都 OK， 咁所以就結合咗好多唔同元素落去，就變咗個 fusion 嘅煲。 咁啊，呢一間嘅餐廳又開展咗新嘅一頁啦，而且咧，我有陣時覺得都選址靚都好緊要嘅，因為即係你都知道鰂魚涌啦，咁啊有太古坊啦，太古坊啲人一放 lunch 就要揾嘢食啦，咁點樣又食得快又食得精？又可以打到卡呃 like， 全部都是考量之列嚟嘅。 冇錯，你講到啱就係、是、正正就係鰂魚涌，我哋嗰條街咧就係食街嚟，成條街都係餐廳，就係太古坊一辣嘅 要翻工嘅人啦、 啊，好多嘅， 係你要食曬嗰啲客人啦、 啊。所以個 lunch 其實就係即係供不應求嘅，即係其實好多人排隊買嘢食嘅。咁而喺海光街，即係我哋嗰條街嗰度，即係附近嘅商業大廈都係啲比較即係甲級寫字樓咁啦。咁所以其實啲OL 啊或者翻工嘅人咧，其實全部都係比較講求健康嘅。咁、其實 Poke Bowl 呢樣嘢相對都係比較健康嘅食物嚟嘅。咁所以就比較多人會中意咯。咁所以其實通常 lunch 都排曬長龍。 係嗱，今一集咧講住咁多先啦，下一集咧再請阿 Ken 咧講多少少。喂，除咗咧日式啊或者即係頭先話居酒屋咧，仲有關於滷水生意，即係就快去翻啲中式嘅圍道，係咪你中日韓都玩曬啊？咁樣下一集再請阿 Ken 咧講講啊佢嘅美食版圖先。 感到戏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活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角落，和酷讯极战报 U自封有仇，撒旦大门马，大吃垃圾再怎可乐每秒随地作乐。I'm just running the river of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就算已充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瞓眼够看过舞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衬衣，悠闲日子，就算有钟声，是我把钟声反射，乱看八卦，主持让我一个人任意。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期待过些平凡日子，就算已经三十盼把抑郁医治，别太介意，数字当幼稚的超人乱治。 中秋节有冇同屋企人饮翻杯呢？高兴嘅日子，唔知道你又会挑选啲乜嘢酒呢？有啲朋友鍾意饮马天尼，好多人饮传统嘅马天尼只会食橄榄同埋酒吧提供嘅花生小食。原来腌过嘅蔬菜同埋冰冻嘅马天尼先係完美嘅配搭，即係 perfect match。边饮边食一啲腌菜当做一啲餐前小食，又可以令到你胃口大开，仲可以令你饮多少少咁多多添啊。不过记得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係阿奥。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阿 Wendy 喺度。早晨 ，Wendy。 早晨，大家好。 晨光 Morning Call 想点唱俾边个咧？ 妈咪。 点俾妈妈？咁啊，点解特别点俾妈妈嘅？你系 我生日，我知阿妈挂住我，不过佢而家喺老人院度住紧，我都会探下佢嘅，叫佢唔使担心。 咁啊，今日啦，老人院一定系开住我哋二台啊，听到你嘅点唱啊，有啲咩同妈妈讲咧？ 阿妈唔使挂心啊，喺度住啦，快快乐乐咁样过埋下半世啦。 咁啊，但系有冇多啲去探妈妈啊？买多啲好嘢俾妈妈食 啊， 系嘛？ 买咗啲提子， 系买啲好啲嘅提子啊。跟住仲有冇成日同妈妈视像对话咁样啊？ 有噶有噶，系呢两个礼拜我生日唔得闲。 哦，哇！你生日咁忙啊？你生日更加要去搵妈妈啦。妈妈嗰阵时生你咁辛苦，咁啊，仲有啲咩特别嘅说话同妈妈讲咧？冇啦，系嘛？ 有啊，同屋企人啊。 系讲啊。 我话我哋都要一心一意咁样爱妈妈，要关心佢，要探多啲佢。 系。 无论佢闹我哋，话我哋唔好，唔乖女，我哋都要探落去，都要支持妈咪。 系，有几多个兄弟姊妹啊？ 四个 咁啊，一人一日咁样轮啊轮啊轮啊，咁样咪日日都有人探妈妈咪最好咯。 视像咯， 系咪？唔使视像啦，你可唔可以去老人院嗰度探妈妈啊？ 可以，不过阿哥 book 咗个位， 系嘛？阿哥 book 咗一日啫嘛，咁你咪又同阿 你知唔知我妈咪讲咩？你有冇话事权啊？你有话事权，我就讲嘢俾你听啦。 哦，唔使话事权嘅，你话爱妈妈系你哋嘅权利嚟噶嘛？系咪先？ 系啊， 记住多啲探妈妈啦，好冇？ Okay. 多谢你的电话 Wendy， 希望你们个个都快快乐乐，身体健康，拜拜。 冷暖那可忧，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 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小白是时候看看今晚电视有什么看， 当然啦，电话旁边打电话给刘畅。早晨刘畅。 早晨 早晨啦小白，早晨啦，咁交给我了。 好啊， 今晚介绍节目。好，咁来到星期四的晚上继续有八点钟夜晚大师对谈。咁今晚林以乐牧师和全灯法师两位大师呢对谈的题目好大啊，叫做生与死啊。 哇。 是啊，即是日追求生与死这个问题，真系我谂系人类几千年嚟嘅哲学问题嚟嘅， 都差唔多啊。 系啦，咁啊，今晚听下两位大师佢哋有啲咩智慧嘅说话啦。嗱，我睇到个资料咧就话啦，即系佢哋会谈及咧，究竟生同死啊，系咪真系冇办法去选择同埋控制嘅咧？咁啊。即系人究竟系为咗啲乜嘢而生，又点样为咗啲咩而死嘅咧？咁啊，今晚八点钟大师对谈，记住睇啊！ 好，啲睿智嘢啊，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 咁啊，去翻即系讲完用个脑啦嘛，咁啊，讲下用下个身体啦。 好啊， 今晚九点半，港台体坛一二三运动挑战赛，好似继续玩一支足喎，系嘛？ 系啊，呢个劲啊 ，Step Mobility 啊，咁啊，一个新兴啊，依两三年之间传入香港嘅一个运动嚟嘅，咁啊，点样揸住一碌棒状嘅物体咧，可以帮你受 支棍， 系啦，棒状嘅物体啦，棒物体啦，咁啊，帮你金刚棒咁啊。其实咧，因为我睇翻， 我即系如意金刚棒，悟空嗰啲喎。 系啊，个长度同埋个叫做粗度都大概系咁嘅。咁啊，见到我哋两位同事啦。即系阿 Benny 啦、叶宇波啦，同埋咧 Tiffany 啦，两位咧原先啊，即系你知道我哋拍呢啲都有啲戏剧效果噶啦嘛，谂住攞棍嚟殴嚟殴。 最好睇系 Benny 应该系。 系啊 ，Benny 好笑啊 ，Benny 真系好睇， 喜感喺当中。咁亦都唔少得我哋星级助教 Rachel 啦，咁啊教练咧 Justin 咧亦都有啊，教下我哋点样啊可以啊简单如一支竹，但系咧都可以喺屋企做一啲简单嘅伸展运动啊，再加上咧可以锻炼你嘅核心肌肉群啊。哇！一听到咧，即系忍唔住睇佢先啊！ 在家中都可以运动啊， 冇错冇错， 咁啊玩完运动咯，咁啊紧接住去到今晚十点钟啦，悠游在四方，出位家族有全新一辑啊，出位家族二，咁啊有睇咗一嘅朋友都知道大概系咩啦，就系英国靓女主持啊，阿史黛丝道理咧，佢会去走访好多咧英国靓女嘅家庭，去嗰个家庭嗰度住72小时，即系三日三夜，咁然之后就同嗰啲屋企嗰啲家人，每位家人咧交流啊，傾下偈啊，睇下佢哋究竟點樣過佢哋呢個另類生活嘅。咁啊，今晚第一集個題目叫做傳統老婆啊，即係佢去咗個傳統，有住咗一位傳統老婆嘅英國家庭嗰度生活咗三日。咁咧，佢原來話説啦，喺英國近年咧有好多女性咧選擇成為傳統老婆，即係咩意思咧？佢哋 做嘢 唔再做嘢啦，唔再翻工，就專心一致咧喺屋企嗰度，即係打理家頭細務啊、湊仔啊咁啊， 一樣啦，丈夫就一家之主，負責出去揾錢養家嘅。 哦， 咁啊，但係偏偏呢位女主持阿史黛絲咧，係女權主義者嚟嘅， 係、哦， 即係佢震到砰砰聲，佢好想知道啊，究竟點解呢啲現代女性會甘願咧為咗頭家，即係留喺屋企誒睇仔女，就係咁又唔做嘢，究竟點解咧？係 咧。喂，可以問下我添，我都可以甘願留喺屋企噶，照顧兩個寶貝仔啊！ 主持人 Stacy 去揾揾小白， 係啊，過嚟揾揾我啊！ 啊，幾好啊嚇！嗱，呢啲出位家族就好啦嚇，千祈唔好變成出軌家族。 咁梗係啦！ 我頭先聽到，我頭先一開始咧出軌家族咁破格嘅，唔好，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啊！ 係啦， 咁啊，出軌家族 而家冇錯。咁啊，三十一好多好節目噶，咁啊，三十二亦都咧就係有第十四屆全國運動會直擊嘅，大家好注意，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思维主席狄志远话：相信非建制派或泛民人士，只要能够务实理性，仍然有参选空间。佢唔介意被标签系政治花瓶。只要能夠監察政府，表達民主訴求，他會繼續做這樣的花瓶角色。狄志遠經抽籤之後取得選委會選舉社福界別最後一席，成為選委。他說有人嘲諷他並非民主派，只是好運，但同時亦收到左中右立場人士的鼓勵。挂无疑，泛民人士参选空间比以前窄，亦增设关卡。但相信中央话不会搞清一色。另外，民主党将喺星期日举行会员大会，讨论系咪参加十二月嘅立法会选举。曾经系民主党党员嘅狄志远担心，如果有实力嘅政党杯葛选举，失去议会平台，民主派力量将更加萎缩。屯門龍鼓洲附近海面，昨晚十點幾有一艘木船和快艇相撞，木船上兩名男子連同船上的貨物墮海，水警救起兩人，其中一名年約60歲男子昏迷送院後不治，另一名54歲男子留院治理。警方初步調查後相信兩人乘坐木船從內地進入香港水域，54歲傷者涉嫌危害他人海上安全和非法入境被捕，案件交由水警總區重案組跟進。內地過去一日新增4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中包括20宗在福建的本土病例，17名患者在廈門市確診，莆田市佔3宗，黑龍江哈爾濱市亦有8宗本土確診，境外輸入病例有15宗，分別來自雲南、天津、上海等地。另內地至今一共有95,894人確診，4,636人不治。另外，內地單日新增14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全屬境外輸入病例。正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澳洲總理莫里森說，一直嘗試安排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對話，但至今仍未成功，強調有耐性與法國重建關係。澳洲上星期與美英建立新三邊安全夥伴關係之後，隨即宣布終止之前與法國海軍集團簽訂採購12艘常規潛艇的合約，引發外交風波，法國對澳洲的決定表示憤怒。莫里森說，理解法國就事件的失望，期待在適當時候與各方展開討論。法國政府因應事件早前召回駐美國和駐澳洲大使，法國政府最新宣布駐美大使下星期將返回華盛頓工作，但未有公布駐澳大使返回坎培拉的時間表。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強烈狂風雷暴， 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82点，升544点，成交金额1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59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2点，升9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6.4。升了16.4，友邦保險90.4，升1.65，美團241.6，升11元，阿里巴巴148.9，阿里巴巴是149.2，升5毫，招商銀行61.7，升4.07，升4.05，中集車輛6.88，升2.8，中國平安55.05，升2.5。嘉利物流17.72，升7.8，华润电力22.8，升2.84，龙源电力19.56，升2.7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5，日元109.89，瑞士法郎0.928，加元1.279，人民币6.47，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69，欧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港金现价报1640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3.17美元，卖出1764.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去到龙盘苑后少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又有坏车阻路，车龙就去到新清水湾道近住顺利村。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到去荃湾方向咧，又有交通意外，又有坏车噶。龙翔到去荃湾，近住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后少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咧就有坏车阻路啦。车龙就去到新清水湾道近住顺利村，咁喺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梅树坑对出。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梅树坑对出。咁喺将军澳嘅宝林北路去坑口方向，近住宝林村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翠林村。就系将军澳嘅宝林北路去坑口方向，近住宝林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翠林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车龙排到收费广场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咧就慢车，车龙去到海丰园。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排到浸会桥面；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联合道。咁喺新界方面， 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呢一段咧，仲系慢车，车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就慢车，车龙去到白石角对出。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沥源村呢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部分地区落紧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Hi, this is Lady Gaga on your favorite radio station. What's up, guys? It's us, the Chainsmoker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on the RTHK Radio 2.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9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2-23 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CIBS 学人做农夫，用知识装备自己，做个叻农夫。 丹麦嘅农夫继承嘅块田，必须要拥有一个农业嘅学位，费用咧系政府俾嘅，对于佢哋嘅农业非常重视。 环保双掌大挑战，师生互斗高科技环保知识，齐齐增值自己嘅位。 香港人研发出一种环保胶袋，只要浸入80度嘅热水，就可以完全融化，非常环保。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细路仔玩游戏。你有冇睇过电视剧咧？呢、這个问题仲使问嘅？点会冇？咁电视剧可以分为几多种咧？睇下你用乜嘢剧种去界定嘅啫。或者简单啲，睇紧唔识分，睇完就知点分，唔使咁复杂嘅，只系得两种啫，就系、是、好睇同唔好睇咯。好睇同唔好睇嘅电视剧，直接影响咗你观赏电视剧嘅态度。唔好睇嘅电视剧，你可能会hea住嚟睇；好睇嘅电视剧，你就会追住嚟睇咯。唔好睇嘅电视剧，睇完之后你乜嘢都唔会记得，可能你净系记得睇完之后你对呢个电视剧讲出嘅嗰一个单字。好睇嘅，你就会记得剧集里面好多好有意思嘅台词。最近在网上串流平台看了一套近排很多人看的韩国电视剧，剧种不算太新，之前有日本电视剧已经拍过相同的题材。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看呢？除了演员出色、制作认真之外，吸引到我的就是里面很多很有意思的台词。故事基本结构是讲一班人被带去一个神秘的地方玩细路仔时候玩的游戏，例如一二三红绿灯、拔河等等，最后胜出就可以得到一笔庞大奖金，但是输了就连条命都没有了。 感觉有啲超现实。主题系讲你为咗钱可以去到几尽呢？最后两位主角为咗争夺奖金嘅时候，讲咗两句非常简单但系好值得反思嘅台词。其中一个讲：细个嘅时候玩游戏，屋企人会叫你翻屋企，大个之后已经唔会再有。呢句台词听落好简单，但系正正就系我哋成长之后生活嘅写照。当你仲系小朋友出去同其他人一齐玩嘅时候，会非常投入，甚至乐极忘形。正当你完全投入，玩到冇晒分寸，屋企人就会提醒你，系时候要走啦。你仍然会保持最开心嘅心境离开，唔舍得班朋友。但系当成长之后，玩紧金钱世界嘅游戏，其实同细个玩游戏一样，都系完全投入，乐极忘形，冇晒分寸。不过成长之后，唔会再有人识得叫你翻屋企。你只是会在这个金钱行先的世界里面继续沉迷，自己不断改变，去到最后变到自己都认不到自己，可能最后连自己本质都会变埋。最得人怕的就是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变成这样，因为已经不会再听其他人讲嘢，没有人会再叫到你回家。你可能会说这些就是成长的代价，我觉得这句简直是废话。真正的成长是变得成熟，而不是变到自己都认不到自己。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蝶翩翩，半空秋千，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没有我在欢声高歌，运动场上课，铁闸下了锁，真可惜先生不会懒惰，放学有数不清的几套功课，千斤的书包载满了书籍，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合作社食品真多，硬币财富却每日得一个，下了课幻想多多，望着墙壁去发梦乐趣多，真可惜初恋心里对象，每日见他都不敢倾诉清楚，知不知之间载满了心事，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夜已晚就赶紧功课，但为何每次到夜都抄错，就似我大考的一天，样样题永远发现做错咗，时光音巴巴千遍教导，每日我听他心中只觉啰嗦，不知匆匆中已到了今日，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食谱咧好见得人嘅，系一个小食食谱嚟嘅。佢咧整完出嚟个样咧，有少少似你哋去即系出面餐厅咧下午茶嗰啲 high tea 咧，即系咪一个架，跟住上面一个细细旧咁样嘅。 哦， 系啦， 咁见得人嗰啲、哦。 有咸有甜嘅咁样，咁好多时咧都会有一啲嘅多士啊，细细份咁样样啦。咁今日咧我就想讲啊，喺屋企咧都可以整下呢一啲嘅多士仔，系啦，喺下午茶嘅时候咧都可以食下。打下卡添啊，喺屋企都可以打卡啦。咁呢个咧就系龙虾芒果牛油果多士， 哇，好食啊！ 系啦，就咁听个配搭咧，都觉得 几样我都好中意食， 好夏天。 龙虾牛油果啊，仲有咩话？ 多士又 啊，多士 多士， 芒果啊， 芒果系啊，系啊，芒果。 系啦，咁啊点做法？因为一听到龙虾，大家可能好惊啦，唔通即系要买只龙虾翻嚟？咁啊，之前我都试过， 好多剥咗壳噶啦。 系啊，嗰啲咧细细只嗰啲龙虾仔肉， 又唔系小龙虾， 唔系小龙虾， 留意翻啊！小龙虾 两样嘢嚟， 系另外一样嘢嚟嘅。 系啊， 我都唔食小龙虾嘅。 我话细细嚿咧，就系嗰啲龙虾仔肉啊，系急冻嘅龙虾肉咧，一包包。我上次喺超级市场买咧，佢又唔系好贵，都几十蚊一包咁样啦。咁都有你分开几次用都用到，系咯，用到四五次噶啦，即系如果你话煮餸又好，或者有时候你整意粉咧落少少去到，即系有啲咬口又好啦。咁呢一个咧就系买嗰啲急冻嘅龙虾肉，咁啊用热水啦就焯一焯佢，大概三四十秒咁样。咁其实佢都会熟噶啦。咁你焯嘅时候咧，你可以加一片柠檬落去一齐，即系滚一滚佢添，咁啊捞起佢啦。咁另外咧嗰啲芒果就梗系切粒粒啦。咁啊牛油果咧就当然就系将佢压成蓉啦。压到溶咧，就加少少调味，加啲啲柠檬汁啦，又系加啲黑椒啊，加少少盐，咁样将佢哋咧就一层一层咁摆上去一个烘咗嘅多士嗰度。个重点咧就系唔好用晒成块面包做啦，即系你唔会咁大块，即系餐蛋字咁样食噶嘛。即系你嗰啲下午茶咧，细细啖， 细细嚿，细细嚿。 系啦，咁啊将个多士烘咗佢之后咧，就将佢一分为四或者一分为六咁样，咁咧就一。烘咗佢就将嗰啲牛油果蓉摆喺底啦，跟住加少少嗰啲调咗味嘅龙虾肉啦，跟住咧加埋啲芒果啦，最后最作状嗰样嘢 系咩？ 就系咧喺上面咧加多一条小葱，即系绿绿地色咁样个，即系个葱个尾尖尖地咧打斜咁样放喺度，咁咧影相就好鬼靓啦，真系好似去咗酒店食嗰啲下午茶餐咁。 你话有个靓嘅嗰啲下午茶嗰啲 high tea 架， 哇！真系俾人问，哇！你咁靓嘅呢啲喺边度食啊？咁样 喺屋企 屋企咯，自己整噶，系啊。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啦，如果有时间嘅话。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我系有两份工嘅，一份工啊做晨光第一线啦， 一份工系老公个工。 都系， 都系， 佢而家即刻话死啦！我数少咗份添， 好老土啊！ 就系翻屋企啦，芭比都好明白，翻屋企咧，成日啲家长都话翻屋企有第二份工啊，咁样讲嘅。 你嗰份工做咩先？打杂定打扫先？ 都有啊，打杂啊，包埋打扫，包埋补习啦。 full time 定 part time 先？ 唉， 有冇工 M P F 啊？ 冇啊，冇工啊，嗰份冇得工啊。 有冇人工 M P F 俾你啊？ 冇啊，要呕突添啊，嗰份工 新啊嘛， 唔系新，开心嘅系咪？好啦，咁啊，但系打第二即系屋企嗰份工嘅时候咧，都要其中头先讲咗就系包埋。幫小朋友補習啦，即係而且功課幫佢睇下啦咁樣。好啦，咁佢小朋友寫做功課嘅時候都係用鉛筆噶嘛，咁用鉛筆做功課咧，咁可以擦嘅。咁但係咧，我都喺我細個嘅時候咧，都遇到一個幾大嘅問題，就係擦紙膠碎。第一，細路仔擦用呢個擦紙膠咧，佢唔係好夠力啊。其實擦紙膠咧係有方法可以令到係叫做。擦紙膠碎咧，係變成一條嘅，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 搓成一條啊嘛， 你要擦咗出嚟，擦咗出嚟之後先搓噶嘛， 唔使擦咗出嚟先搓嘅。其實你只要攞張紙咧，你拉緊少少張紙，跟住就攞個擦紙膠咧喺你想擦嘅位置嗰度咧，就擦落去咧。張紙最緊要咧係拉得緊，而你擦落嘅時候亦都夠力，咁你就發覺啲擦紙膠碎咧就唔使之後搓，佢都已經一路係變成一條越嚟越粗嘅擦紙膠碎。 問一問阿文具控啊芭比先，係咪得㗎呢個方法？ 係得嘅，不過咧嗱，你就要諗下咧，到底你係寧願犧牲張紙嗰個質地啊？ 同埋到底你拆完之后个表面会唔会有痕迹啊？或者系个纸，因为有啲纸嘅纸质咧，我知道拆完之后咧，佢会瓦色咗少少嘅。 系、哦、啊。 咁如果你蹬行佢嚟拆咧，佢瓦色嘅机会同埋范围咧系会大啲嘅、 哦。果然系文具控啊、嗯、好，咁如果咧就系、是、你又唔想俾人睇到你个拆纸胶拆到啲纸嗰啲墨水都甩晒嘅话咧，咁即系细细力拆啦。 冇错。 细细力拆嘅时候咧，咁啊擦纸胶碎都系无可避免噶啦。 系啦， 所以啊，原来喺我细个嘅时候，同我而家仔仔都面对紧同一个问题，就系望住啲擦纸胶碎有啲无奈嘅感觉咧。于、是乎喺我小时候，我而家姐曾经送过一份小礼物俾我， 系咩咧？ 就系、是、一架好似玩具车咁样嘅车仔， 系咪吸翻嗰啲擦纸胶碎嗰个？ 佢咧就好得意，佢一路行嘅时候咧，好似有声，睇下听唔到先。 咦，你带翻嚟？ 系啊，一路行嘅时候咧，有啲声嘅。其实佢因为佢四个辘中间咧。佢有两把嘅扫把仔嘅，咁你一路行嘅时候，嗰两个扫把仔咧就好似我哋跑步咁样，一路跑步咧，佢就可以将嗰啲好零碎嘅擦纸胶碎扫咗落去架车嘅入边。 但系呢个会唔会整花嗰张纸咧？ 唔会噶，花结有个泡， 真系 系啊，除非你好大力扼落去。咁你如果好大力扼落去，乜嘢都 嗱，我即刻试一试啦，实测下先，实测一下。 我觉得好好玩啊！ 其实我细个咧，亦都系曾经试过，因为想用呢架叫做收擦纸胶碎嘅车仔咧， 写错嘢即刻 就写错嘢。跟住嗱，我本身我已经识得系用呢个擦纸胶就擦到佢本身系出就一条粗嘅擦纸胶碎噶嘛，我就特登细细，好似芭比头先所讲。 但系呢个冇名噶，即系个 冇名噶 收擦纸胶碎嗰架车仔咧， 车仔 点解？即系如果我唔系佢好买嘅时候，唔该 收税啊！直头系真系， 我唔系佢好，唔该，我想要一架收擦纸胶税嗰架车仔，唔该咁样吓。 嗱，而家我唔知道多唔多呢一类型嘅收擦纸胶税嗰架车仔呢类型嘅小文具啦，因为我唔系日日行文具铺嘅。咁啊，但系喺第一，我觉得佢好襟，因为我都已经离开咗呢个小学都一段非常之长嘅时间啦。但系佢仲喺度，而且佢性能良好，咁啊，于是乎就可以薪火相传啦，送俾我嘅下一代。咁啊，希望佢咧就唔使成日用啦，即系唔使成日改正啊嘛，因为写啱啊嘛。咁但系用起上嚟嘅时候咧，都可以开心啲咁样去到学习。 古董嚟噶咯，呢 古董嚟噶， 系咯，你细个用到而家， 咁又唔系话好古董， 都一段时间啦， 都可以有翻啲炒价。 咁最近咧，除咗系见到呢一即系攞翻呢架车仔出嚟用，都用咗成年几两年啦。呢架车仔最近都咁，我亦都见到有啲得意嘅文具咧。又谂住同阿仔仔一齐分享。咁系啲咩嚟嘅咧？咁就系其中一个咧，就啲橡筋嚟嘅。点解橡筋会咁特别咧？咁样原来而家坊间咧有啲橡筋啊，佢发明到嘅时候咧，佢一啤出嚟咧就唔系。黃色嘅，因為嗱黃色咧就因為佢本身個物料嗰、個原材料係呢隻顏色啦、所以我哋見到嗰啲譬如綠色啊、紅色啊或者其他顏色嘅橡筋嗰啲顏色就後期染嘅。咁、因為一啲嘅故事啦，之前神光百科都同大家講過點解會有其他顏色嘅橡筋噶啦。咁、但係咧，佢今次見到呢一個橡筋咧，我覺得我自己都特登買咗，諗住咧就喺屋企用咧，因為佢好得意，佢一條橡筋，但係佢有個蝴蝶結嘅橡筋嚟嘅。係、啦，咁佢有幾隻顏色嘅，咁我自己就好中意紅色同綠色啦， 好靚喎！睇嚟應該係貴嘢嚟喎，又日文又成，佢 一睇就知貴啦。 佢仲要咧個特別，佢話個橡筋有蝴蝶咧，佢唔係黐上去嘅喎，佢係連住，即係咧嗰啲好似一嚿肉咧，佢係即係雕琢出嚟 嘅 喎。 係啦，佢本身個橡筋咧已經有個蝴蝶結喺度嘅，咁佢有咩用咧？咁就係原來咧，譬如我送禮物，又或者我有啲嘢箍住，諗住可能俾仔仔嘅，咁佢又未必。又想佢靚啲咧，咁我就可以用呢個橡筋箍住佢，咁樣望起上嚟嘅時候咧，個感覺咧就會靚好多。咁呢個可以我嚟話係送禮用嘅橡筋嚟嘅，咁我覺得咧都幾得意。咁佢咧我自己就買翻嚟啦。咁於是乎就諗住如果有禮物送嘅時候咧，就逐條咧就送俾人。 系 啦，咁啊望起上嚟又得意又靓，咁啊而且咧又大方得体咁样。 你果然系贯彻咗白元浩嘅环保精神、即系送礼物俾人包都唔包箍条橡筋啊！ 系啊，喂，小白即刻帮你揾咗呢架车咧，仲有得卖嘅，依家$67到啦，系啊。系啊，打好简单啊嘛，你打翻个牌子名，跟住打翻 mini can 就得 咯。已经唔同晒我嗰个样噶咯， 新潮少少，不过啲颜色。 我都$60， 可能冇咁嘈啦。 原来我家姐对我几好 嘅。系咯。 细细个嘅时候都好锡我， $60就好贵。 唔系你嗰阵时， 我嗰个年代可能$5咋， 写错字嘅代价。 $67，有限量版添啊！ 系咩？ 白元浩限量颜色发售啊！呢个啊。 有呢個熒光黃色， 係喎，我呢架咧就係白色透明嘅。咁啊，阿歐揾到嗰啲咧就有啲熒光黃啊、熒光粉紅啊。咁我覺得都幾好啊。小朋友學習嘅時候，你擺啲似係玩具，但係唔係玩具嘅嘢咧，增加佢嗰個學習嘅意欲，同埋佢可以咧多啲坐喺呢一個書台前邊。 好啊， 哇， 叻啦叻啦， 梗係叻啦！呢招我細個都係咁樣中招，於是乎俾心機讀書嘅咋。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的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